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8啊，今日咧就5月24日嚟嘅，咁啊星期一，咁啊又开始咧就系一个星期嘅晨光第一线，同埋一个星期你嘅工作天啊吓，咁啊呢几日咧啲气温都即系热到顶呱呱，而家咧朝头早嘅时间啊，虽然6:08，不过你都见到系29度嘅气温，咁啊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候咧都已经继续咧系生效啊吓，今日咧都系热噶啦，咁啊呢几日都系噶啦，睇翻嗰啲。天文台的九天天气预告啊，直播室入边继续咧喺星期一的早上啦，啊，同大家一起咧就系并肩作战啊，紧守住自己的岗位，有嚟自 E 台的白元豪，早晨啊，各位听众， 晨光每日一格。 个个都想成功，咁系咪个个都成功到呢？唔系嘅，有阵时成功有一个好重要嘅秘诀系啲乜嘢咧？就系话到啊，原来喺我哋自己处理紧自己嘅工作嘅时候咧，你一定要爱你嘅工作。点样去分别你系咪真系爱你嘅工作呢？爱唔一定咧，就系你每逢翻工嘅时候咧，都四萬感口喺度笑，开心咁啊，代表住真系好爱嘅。爱可以系一种嘅承担，即系例如当你稍有不慎。有些事要补回的补飞的，又或者有些事要做得好，甚至乎要再进步的时候，你的心都总是成日都会记挂着工作，这些叫做热爱工作。当然就不要希望大家变成工作狂，因为工作狂又是另外一个道理，太过就是执着于工作，反而有很多东西看不清楚。所以我们要是去到一个位置，就是热爱我们的工作。我哋爱我哋嘅工作，其实我哋都可以好认真去到处理我哋嘅工作。同一时间，我哋呢个心成日都要记挂住。当你揾到一份自己热爱嘅工作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好好地投入。你唔会太过咧，就系计较喺工作回报翻嚟嘅得与失各样嘢嘅，系咪蚀底咗啊？系咪做多咗啊？因为你热爱佢咧。你咧就唔会特别去计较斤斤计较呢一啲嘅嘢，就系因为冇咗呢啲嘅斤斤计较，所以你发觉你嘅工作咧啊又真系做得都几称职。今日无论你嘅身份系学生，定还是系一个喺社会上工作嘅打工仔，定还是你嘅工作系守护住家人健康嘅一位主妇都好，你有冇热爱你嘅工作呢？ 但平时若企在路前，路人还是伸手指予点。艺人名字都数一遍，但无人认得出早与贱。大路青春经已负上。但愿登天不过理想，有个宗旨却一样。哦哦哦，仍然同样乐天之命，旁人互说久仰大名，还是笑着来回应。天空很大，不怕暂时做暗星，仍然望着活出生命，维持热血用调兵，或者以后我是大明，以后我是大明星，要证明纯粹为高兴。旧时留下伟大。任何人愿努力可成见，近年明白这非关键，路前其实开心更要点、啊、大量青春经已负上，但愿登天不过未想，有个终止却 餐了吗？我自己都不确定。 每日并未跻身于世界最顶，也要畅快透顶。仍然同样乐天之命，旁人没说狗养大命，还是笑着来回应。天空很大，不怕暂时做暗星，仍然望着活出生命。为时热血用调兵，或者以后我是大明，以后我是大明星，要姓名纯粹为 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林慧 Barbie 啊。全球疫情肆虐，更加令人明白到身体健康同埋要维持住健康嘅生活习惯系好重要嘅。最近就见到日本有一位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发育生物学系教授金井真一郎，就住针对长寿同埋延缓衰老做咗一个研究，发现咗原来有三个生活习惯系可以帮助延缓衰老嘅，而且原来微胖嘅人士更加有机会更长寿。金井教授就话啦，人体有一种物质叫做 NAD， 它可以控制人体老化同埋寿命嘅酵素活性化。而喺生活当中有三个习惯就可以控制人体内嘅 NAD， 咁即系可以帮助延缓衰老啦。第一样嘢，我谂好多人都知噶啦，就系做运动。运动系保持身体健康嘅重要元素。金井教授话，由于运动的时候可以令肌肉分泌 NAMPT， 而这个 NAMPT 就是转化成 NAD 的重要酵素了。不需要剧烈运动的，轻度至到中度的有氧运动，好像步行、慢跑、踩单车、游水都可以的。第二样东西就是建立一个独有的饮食习惯了。人体内的 NAD 在日头的时候是会增加的，而晚上就会减少。所以如果在日头的时候可以提高 NAD， 除了良好的生理时钟之外，原来好好吃一餐丰盛的早餐都一样重要的。金井教授就建议，早餐应该是一日里面卡路里最高的一餐，朝头早要摄取良好的蛋白质，并且在晚上八点钟之后呢，尽量就不要吃任何东西了。由于吃饭之后血糖下降大概需要四个钟头，所以在睡觉之前保持低血糖是很重要的。第三点就是在身形上面都有一定的规格。很多人都追求要有瘦削的身形，不过根据一项流行病学调查，原来 BMI 值22至23的女性同埋 BMI 值25至26的男性死亡率是最低的。而 BMI 少于20的人呢，就会因为肺炎、传染病、心脏病等等的疾病呢，死亡率反而较高。不过金井教授都提醒大家， BMI 值如果超过30的人呢，就会增加代谢综合症的风险。所以维持健康的生活习惯，比身体储存适量的脂肪，都可以延缓衰老，活得更长久的。讲到这里，我林慧就觉得其实快乐都一样可以令人更加长寿。希望今朝早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嘅你，都可以正能量满满，开展新嘅一个星期啦。 I'm loving you all day, I'm loving you all night,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想念你。Bad. 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chatty day. 的心就像海底针，咪笑我切根地变晒乜气音。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天天朝早仰望着你起身，期待着 your morning kiss。 睡到三点想起 last night cannot change，你叫我最痛快过，回忆里每次与你冷战喊过再饮醉，当初天真想衷心跟你老去，哭泣的声音尽在我心里。 Girl you bring me down， 活在回忆中死去，人海中谁等待。 I love you say you too， 求你对我真心， I'll do everything for you。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刷意的心就像海底针，咪笑我切根地变晒乜气油。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天天朝早仰望着你起身，期待着 your morning kiss。 Miss you all day, all night, Shawty, how you doing?总会想起天真讲过同你结婚，想你为何蓝剔不服我，跟你遇见令我一生改变 getting better， 到海角天边跟你浪漫相见，已时过境迁不再肉白相见，想起跟你的 history 或回忆屈一世，回忆中寻找你。 I miss you so do you， 求你令我死心， We will never meet againBaby,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刷铁的心就像海底针，咪笑我切根地变晒乜气油。 I'm loving you, baby, all the time, I'm loving you all day, all night, 天天朝早仰望着你起身， Shall we kiss goodbye， 或在梦中找到你。 I will miss you， 这一生只可在梦境中相见。 Oh baby, I still love you，即使孤单都不重要。 我是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喜欢是今日，因为每一日都是我喜欢的一日。 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星期一啊，梗系揾啲令到自己觉得喂人间有爱嘅嘢去望一望啦，好紧要噶。成日觉得身边咧好多负能量嘅时候咧，其实做人咧唔会开心。既然你个人做得唔开心嘅时候咧，点会投入啊？系咪？所以我哋都要揾好多咧，就系令到我哋快乐嘅动机。咁等我哋咧可以成日都保持住咧，就系一个咧就系快乐嘅心情去到投入我哋嘅工作。呢个世界总系有好多人咧，其实佢哋都系喜欢咧去到帮助别人。因为呢个世界上同一时间又有太多嘅人咧系需要我哋去到帮忙，你会唔会愿意帮佢哋咧？天气炎热，好多人咧都需要咧喺户外工作嘅，亦都咧感觉得到相当之辛苦。例如，如果你星期五六日有走出去行山，都会发现其实山上边咧可能有好多嘅建筑材料，即系嗰啲山上边，例如石头啦，例如啲嘅木材啊，去到咧就系修葺一啲嘅道路嘅。收拾道路咧，全部都系人手做嘅。当然啦，呢啲嘅工作非常之辛苦。我自己都有见过佢哋噶，咁有阵时都会为佢哋咧，就系咩，佢哋都有好足够嘅食水或者食物嘅。咁嗰啲我哋唔需要担心。但系一句一句嘅问候以及鼓励咧，对佢哋嚟讲其实好紧要噶。大热天时仍然可以送上祝福嘅时候，人哋系真系收得到噶。喺九龙湾亦都有餐厅咧，就系份外啊，体恤咧就系一啲外卖员咧，要挨住呢啲咁热嘅天气，仲要去到送餐。喺餐厅门口咧就放置咗咧就系一啲嘅冰箱嘅饮品，完全免费啊！任由一班嘅外卖员咧就免费自己咧就攞想饮嘅饮品。当然啦，呢啲嘅事咧，哇！喺即刻传遍天下。大家都会觉得咧，呢间餐厅嘅老板咧有良心，明白到做生意之余，一班咧就系送外卖嘅朋友仔， 或者叫做外判嘅伙计，仍然咧就系关心佢哋天口庆热得滞。不过有外卖员都话到，喂，其实真系唔止一间噶，唔少嘅餐厅咧都会向佢哋免费派发饮品，特别系天气热嘅时间啦。佢哋话到从中真系感觉得到对方嘅体谅、尊重、倍感窝心。咁啊，见到喺个冰柜嗰度啦，亦都咧就系放置咗写住外卖哥哥、外卖姐姐自行拎水饮啦，辛苦晒你哋。网民啊，亦都赞啊，非常之窝心。咁啊，不过咧，另一方面亦都有人担心啊，餐厅嘅善心咧就会俾人滥用嘅，咁啊会有贪心嘅人咧就擅自攞走呢啲嘅饮品。咁餐厅老板都话到噶啦，咁啊个心啊志在帮人嘅，咁啊亦都冇谂到咧会唔会有人咧就系立心，就纯粹一个贪心咧就去攞咗佢哋啲饮品。最紧要咧就系帮到人。帮到人呢就固然之好，非常之重要啦。其实呢除咗就係送飲品之外呀，亦都呢就係有一啲嘅餐厅啦，佢哋呀会免费呢就係送披萨啊，之前嘅时间啦，免费送披萨或者一啲嘅食物啊，去到呢就係一啲之前需要隔离受隔离嘅家庭啊。咁知道佢哋呢即係喺冇啖好食啦嘅情况底下呢仲要隔离。目的呢都係希望身体健康。希望咧就紧守住啊，即系喺香港呢一个嘅防疫嘅呢一个防线，所以咧亦都免费咧就系送赠呢啲嘅薄饼披萨。身边嘅人咁多咧，就系好嘅人去到做一啲好嘅事情，又会唔会令到你都谂一谂啊？自己工作辛苦，咁但系可能身边有人比自己更加辛苦，需要自己一句嘅关怀咧。如果有嘅话咧，不妨今日行多一步，同你身边嘅朋友讲句辛苦晒啦。每一个人都去到爱惜身边嘅人嘅话，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加美好。 而我害怕，若我不在场，人生也没有意想，你便算退场。才渴望你别过海月洋，徒添挂念那漫长，证实原来未注定成双。谁说手机两地也照亮，凭每一天发六百张相，逼真好比见相。不管相隔有几多冷场，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曾话过再痛爱也不用做对方附属，明明情人关系已是这样成熟，何以到你说跟我分开几周便痛哭？你话各自各有梦未满足，却越去越远，明知挂念有痛，为何只屈这下步？和你的书计划了结局，还欠一张以大字写出受万人的祝福，偏偏失去最好的结局。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It's killing, killing me without you, girl.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想劇夢，念掛你叫我置身地獄，血海地獄，念掛你叫我置身地獄，血海地獄，念掛到別他會否就是愛的結局。 I don't wanna miss somebody, I don't wanna lose someone like you. 前佢系 J 风啊，冯允谦嘅《思念的地狱》。喂，听听咧就系、新闻简报先。转头六点半钟之后，晨光第一线继续黐住二台同埋普通话台。今天早上星期一嘅，仲有白元乐陪住你啊！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宗输入，另一宗涉及一名应用，属于源头不明本地感染。初步确诊个案少于五宗，包括一名带有 N501Y 变异病毒株嘅菲佣。他在酒店检疫之后，曾经两次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星期六再检测初步确诊。当局昨晚将他居住在雇主的维港湾第六座围封，大厦人士要检测，目标今朝大约七点完成行动。另一宗初步确诊个案涉及官涌疫苗接种中心一名护士，有两名同事曾经同他一起五线，会被列为密切接触者，需要检疫。政府公布将四个地方纳入强制检测公告。就昨日一宗涉及 N501Y 变种病毒株的初步确诊个案，任何人士在5月9号或者16号曾身处中西区海滨长廊中环段，不包括添马公园，超过一小时，或者在5月16号曾身处中环环球商场的商场部分超过一小时，需要在5月26号或之前接受强制检测。另外，因應一宗初步確診個案，馬鞍山錦熙苑錦榮閣和油尖旺中間道上智醫療中心亦都被納入公告。在14日前已經接種了兩劑疫苗的人士，會獲視為已經遵從規定，無需接受強制檢測。巨型貨輪長之後3月在蘇宜市運河擱淺，堵塞航道6日，貨輪仍然被運河管理局扣留。船东日本正荣汽船入禀埃及法院，要求放行长次号，被法院驳回。运河管理局要求正荣汽船赔偿$9,1,600,000。正荣汽船提出上诉，反指运河管理局当时在恶劣天气下仍然容许货轮进入运河，本身犯了错误。正荣汽船代表律师表示，法院将案发还初审法院重审，预计今个星期六审理。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拉共窝火山爆发，当局说民众逃生的时候发生车祸，9人死亡，一间监狱有4名囚犯越狱的时候丧生。当局说火山爆发之后，一架载有逃难人士的货车翻侧，造成死伤，距离火山大约18公里的郭马市发生囚犯越狱事件，造成人命损失，当局未有交代细节。尼拉共窝火山上星期六晚开始爆发，火山熔岩一度逼近郭马市，未有流入市区。当地传媒报道，火山爆发在郭马市和周边地区引发恐慌，几千名居民逃往邻国和卢旺达。目前逃难民众陆续返回。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渐转多云，局部地区骤雨增多，周末期间骤雨增多。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网上流传贴文话，接种疫苗如果不弹走全部气泡的话，会导致心脏出事或者脑中风。事实上，医护人员在注射疫苗之前必须确保针筒和针嘴里面没有空气。此外，接种新冠疫苗是采用肌肉注射的方式，所以不会将空气注入血管里面。市民如果有疑问，应该向医护人员查询，千万不要轻信网上虚假的疫苗信息啊。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为帮助企业周转，政府已延长中小企融资担保计划的百分百担保特惠低息贷款到今年底，并提高贷款额到最多18个月薪金及租金或600万元，头18个月可以还息不还本。如需要更高贷款金额，计划还提供80%和90%信贷担保，详情可向参与贷款机构查询或浏览 hkmc.com.hk/sfgs。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6:36啊，问下崔杰同瞓得好唔好先？早晨啊， 早晨小伯，早晨晨光嘅听众，我都瞓得 OK 嘅。 诶、哎，咁就好啦，最紧要星期一啊，个个精精神神啦、 啊。系啊，呢、這个问题都咩噶啦，都唔使再问我噶啦，我都出咗名系 一 百六瞓咗瞓噶啦嘛。 系、 哦，我真系 touch wood 啊，冇完全都冇嗰啲失眠啊、瞓唔着嗰啲啊，去到应该话去到边瞓到边啊。嗱，不过咧喺 weekend 嘅时候咧，我都见到大家应该都争取时间。就找些活动玩一下啦，虽然、天气好热、但是呢我都见即譬如你说沙滩啊、泳池啊，咁都多返人出去，甚至、你说打波啊，都有啲朋友说、哎、争取呢啲咁好嘅天气出去玩一下。不过大家都要小心，因为、都见到几多新聞可能喺呢啲咁热嘅天气做户外活动呢都有一定嘅危险性。系啊，咁我知道小白你自己都会行山啦。咁、我今朝早咧又想推介一个手机应用程式俾大家。 哦，好啊。 咁呢个应用程式咧就唔使钱嘅，系啦，系免费嘅。咁系做咩嘅咧？就系俾啲行山嘅人士咧，系可以拯救香港嘅大自然嘅。 诶、等我睇下我有冇装到先，叫咩名啊？呢、這个？ 呢、這个 app 咧叫做 Trail Watch 啊 ，Trail、就系、是山径个 Trail 啦 ，Watch 咧就系、 手 表嗰、那个睇啊，系 Watch 啦。咁其实咧就话，因为行山嘅人士越嚟越多咧，咁、就会多咗人去抌垃圾啊，或者去捉一啲野生嘅动物啊等等，即系有一啲唔系几好嘅行为出现咗，咁、咧就破坏环境啊。咁其实呢一个嘅应用程式咧，就系、结合保育同埋行山资讯嘅，咁大家咧就可以透过呢个手机应用程式咧，去到自发性举报一啲破坏事件，即系譬如小白你自己行山嘅时候，见到有人做啲唔系咁好嘅事情，破坏环境，甚至咧去咁样做咧系违法嘅咁样，咁你咧就可以透过呢一个 app 咧去到举报佢啦。 哦，呢、這个 app 咧我自己都有装过。其实我亦都有，系啊，有阵时候我都会攞出嚟用噶。咁咧，头先阿崔杰同讲嗰个咧，系真系帮到手喺呢、這个叫做郊野公园嘅地方嗰度咧，就维持翻佢嗰个整洁啊，同埋话翻俾大家听咧，啊附近会唔会有啲特别嘅事情啊？例如啲咩咧？如果你见到有一啲特别大嘅垃圾，或者有人弃置一啲某一啲嘅垃圾咧，你可以咧就举报佢嘅。咁举报嘅方法好简单，你开咗呢个 app 之后咧，你影张相。影咗张相之后咧，你就佢会叫你写少少文字嘅，咁啊分类啦，譬如系垃圾，或者有其他嘢发现嘅咁样，跟住你就写话垃圾，跟住影咗张相之后咧，你就 send 出去咧，跟住佢就会喺利用你嗰个 GPS 咧，就喺个地图嗰度咧就落咗一个 好似一个扣针嘅一个片咁样咧，钉咗落去个地图嗰度，跟住咧就开呢个 app 嘅人咧就会睇到，咦，原来喺呢一个位咧，有一件咁样嘅垃圾，佢仲有好多噶，例如咧系嗰啲咩树木倒塌啊。又或者是例如發現嗰啲流浪貓狗嘅屍體啊，甚至乎咧，好似我而家就咁開個 app 咧，見到獅子山嗰度咧寫住咩咧？有廢物傾倒啊，同埋有一啲叫做危險嘅情況，即係啲樹咧冧咗。咁啊，等呢個叫做 app 嘅機構咧，就通知翻有關當局咧去到處理翻。不過好笑喎，喺農場道附近咧，我見到有一個都係山路嚟嘅，佢寫住發現海洋垃圾。 哦，去啊！咁啊，嗱，呢啲叫做舉報啦，又或者係自發性嘅一啲提供資訊啦。咁啊，當然你話係咪即係每次講完之後都可以執法咧？咁其實都有佢嘅難度喺度，即係都未必每一件事咧，即係當然咧，佢會有相關嘅部門去到跟進啦。咁但係你舉報完之後，可能做嗰啲人已經走咗啦，或者跟進完嘅時候都未必揾到，即係邊一個做噶啦。咁但係最少即係呢一個app 嘅負責人就話咧，都提高咗大家去留意翻，即係呢個郊外環境嘅一啲保護意識啦。咁佢話其實單係今年上半年咧，截至四月都已經有4500宗呢啲破壞環境嘅舉報噶咯喎，即係都唔可以話係咪啊？哇，個數字咁多，係咪真係好多人破壞啊？咁但係你調翻轉睇，咁亦都可以話其實本身呢一啲嘅事情一路可能都已經有發生，譬如你話亂抌垃圾啊，甚至你話有啲人咧去砍伐啲樹木啊咁樣。咁不過而家即係多咗呢啲 app 或者多咗大家即係資訊應用嘅時候咧，都會多咗留意呢啲情況而覺得哦係唔啱嘅喎。以前可能你知道或者你睇到，但係你又未必會特登去到留意或者特登講，亦都唔知道應該點樣去做啊？係咪應該要揾啲咩人去舉報咧？咁樣咁而家可能咧就多一個途徑啦。 嗯，都幾好啊，因為佢有啲咧仲寫住話咩？我見到有張相咧，問號嚟嘅，一撳入去睇嘅時候，佢就話可疑啊，咁我就影埋咧，原來有人喺嗰啲山路嗰度咧，就懷疑咧就自己僭建一啲嘅建築物，可能就諗住方便搭條橋仔呢類型嘅，咁啊，但係喺個山上面咧，有得嗰啲漁護處啊，佢哋自己做翻呢啲嘅橋仔啦，你唔好自己搭啦，啲人危險啊！ 都啱啊！即係大家可能行山啊，或者你去即係郊外地方嘅時候，就會多咗留意咯。即係你未必肯定嘅，咁但係你起碼都知多一樣嘢啦。咁不過最緊要就梗係唔好做破壞啦，因為正所謂你一破壞咗咧，就翻唔到轉頭噶啦嘛。 係啊，一棵樹啊，都生成十幾年先生到出嚟噶，唔係話即刻編出嚟噶嘛。 嗯， 系啦，好啊，咁我哋多多留意呢一个嘅山径上面嘅安全同埋卫生啦吓，唔该晒，转头见。 我系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晨光百科。 唔知道前两日嘅新闻你有冇留意呢？就喺内地有一个咧，都系同山有关嘅消息，就系有一个咧，就系越野跑嘅马拉松比赛。咁呢个比赛咧，咁喺内地举行嘅时候啦，咁啊当日朝头早仍然系风和日丽，即系叫做起步嘅时候啦。不过起步几小时开始咧，就已经变天啦，甚至乎咧就落起雨上嚟。之余咧，仲落埋冰雹，气温咧就系急转直下，有地方更加跌到落冰点添。所以一众嘅选手咁啊，佢哋本身都系速跑嘅选手嚟嘅，本身就谂住风和日丽啦，咁啊装备上面咧都系我嚟应付咧就系炎热天气比较上多，咁啊结果咧就造成有伤亡嘅情况出现。咁我哋当然咧就唔希望见得到啦。咁但系极端天气嘅来临咧，亦都需要系一个大嘅警示，令到我哋知道咧，无论喺任何地方，只要户外，大自然嘅力量咧系好大嘅。头先提到啦，有冰雹出现。冰雹系啲乜嘢咧？系大气层中啊固态降水嘅现象嘅一种嚟噶。佢咧就系积雨云之内啊强烈嘅上升同埋下降嘅气流环境入边咧形成，即系急速咧就系由唔同嘅气温相撞而组成嘅一种嘅天然现象。 雲入面的水氣隨著就氣流上升，遇到突然之間的冷空氣就凝結成為小水滴，隨著就是高度增加而溫度繼續降低，當溫度達到攝氏零度以下的時間，水滴就會凝結成為冰粒。在冰粒繼續上升的運動入面的過程之中，會吸收附近的小冰粒或者就是水滴再慢慢成長，即是那個冰粒會成長，直至到這個重量沒辦法就是上升氣流可以承載的時候，它們就會下來了，即是連空氣都承托不到這些冰粒的時候就會跌下來了。有時候看到一些新聞報道都說，哇，那些叫做冰雹整個拳頭那麼大，的而且確由天空那裡跌下來連汽車都可以打得爛，何況是如果擊中人的話更加危險啊。这些冰雹的外表呢其实都是跟普通冰的无异，不过呢它大多数呢都是呈现一个椭圆形，有些呢甚至乎成为圆锥形添。另外有些冰雹的表面叫做崎岖不平，呈现不规则的形状。有见过一些冰雹的形状就呈现哑铃的形状。大部分的直径都是由这个 0.5cm 去到就是 15cm 的，有些更加大，刚才提过了，可能会好像一个拳头，甚至乎好像一个就雷球那么大，打中的时候真的相当之大。这些叫做冰雹的冰块的构造，大多数这些都是由很多透明和不透明的冰层相隔而组成的。不透明冰层的产生原因就是因为由于就是冰雹的捕捉云入面的小水滴随即快速冻结，上升的空气的气泡因此就会困在这些水滴中间，而产生而形成了就是不透明的白色状。大量的冰雹降落的时间就叫做冰雹，对很多人来讲这个是难得一件有刺激的大气现象，但是其实对农作物甚至乎对人来讲是有机会就造成严重的伤亡的。因此虽然这个是一个特别的天文现象，但我们当然是不希望见得到啦。它形成最主要都是因为跟极端天气的产生是有关的。有部分的国家他们更加就会用一种叫做消冰雹降雨，去到就希望减少冰雹的形成。成不成功，功效大不大呢？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的工作很多时都是显得很渺小的，我们只能够就尽量做，但是始终叫做归根究底的情况就是因为现在的天气被我们人类破坏得太多，极端天气的形成造成了冰雹的出现频率可能也都会相继而增加的。 若然现时士气高昂，即管放肆任性。 当你感到无力软弱，自己不怪宿命。 若然做人未算聪明，更要卖力亡命。还未要负责之际，自己尽兴。谁亦会随年变老，方懂得童年多好， 等不到来年变老，才怀念那种悠然脚步。 来吧，趁毫无空诉，快识穿沿途的污糟。这段少年时间既然昂贵，大好青春要尽好，记住要共最美的人分享每个夜晚。别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既是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反，无惧雨水沾湿两眼。谁坐下来计数前后， 便忘掉，原是靠坚持医好每个伤疤。记住趁着有些本钱，签多一些账单。如若你还淘气，你还强壮，尽管出走，别折返，无需定立时限。如风日半往返， 人未老， 还未晚， 还未到尽头， 记住略放心。分享每个夜晚， 别忘掉现时靠坚持医好每个伤患。 记住趁上有些本钱，签多一些账单。如若你还淘气，你还强壮，尽管出走别折返。记住每日尽兴欢腾，通宵至到达旦。别忘掉若是你看信每个灾难，其时有力挺起胸膛，即管好好作伴，无惧雨水沾湿两眼。 外面已经30度了，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大家留意住，天气太热要补水，同埋攞多件衫出去换。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咁啊，揾到咧就系机构系统分析师咧阿涛喺度，你好阿涛。 早晨， 早晨啊！喂，我见到个新闻报道咧，就话到嗱，微软就宣布啦，咁啊将喺2022年6月15日开始咧，就终止呢一个 IE 嘅服务嘅。咁我记得之前阿涛咧都已经同我哋提过噶啦。咁但系如果真系终止咯，咁我哋有啲乜嘢我哋要准备嘅咧？咁如果用紧嘅，咁以后冇得用，咁点算？有冇其他嘢取代咧？ 根据而家咧，我相信比较多人用嘅浏览器，除咗 IE 之外，其实仲有其他牌子嘅。 嗯， 咁所以我认为啊。相对地 IE 的占有率其实就真的不是说太多的而家。 是咁如果我真的用紧的，咁我就突然之间由6月15日开始我再按这个 IE 出来的时候，它就不会有反应，我就用不到了。 咁这个就到时再看个情况啦。咁但是呢其实呢微软其实有另一个浏览器呢自从在 Windows 10开始的时候都有的啦，就叫做一个 Edge 的浏览器。 嗯，咁就可以用返呢个 Edge 去到上网。 冇错冇错。 咁呢个 Edge 同 IE 其实两个有咩分别嘅呢？ 咁 Edge 其实呢一开始系微软佢自己研发嘅一个新嘅浏览器嘅。咁只不过呢去到后来呢佢转咗另一款。佢转都系叫 Edge 嘅。咁只不过佢转咗嗰款呢个 Core 呢其实抄返呢 Chrome 嗰边嗰个 Core 㗎其实。 微软呢佢停咗呢一个嘅 IE 之后啦，咁我会唔会影响到我其他网络上面嘅嘢，例如係 Gmail 啊各样嘢，其实又关唔关事？一般人可能唔知喎，佢就一个停咗，咁其他有冇啲咩连带关系係影响到用家嘅 呢？哦，咁呢个呢其实就要睇返嗰个网页嗰个设计者佢哋嗰个本身用嘅嗰个语言係点样去设计啦。因为呢想当年有一啲嘅系统其实呢主要都係支援只係能够使用IE 嚟到去浏览嘅。咁所以变咗呢可能去到嗰个之后呢咁就因为其他嘅浏览器相对地比较新啲呢，如果你用嘅嗰个语言係用啲旧嘅语言呢嚟到写呢，咁就有机会可能睇嘅时候就会怪怪地，甚至可能睇唔到。 咁 所以呢我哋公司呢其实呢而家呢都做緊一啲叫做 upgrade 嘅嘢。我哋而家公司就係做緊一啲嘅 upgrade 啦，咁就主要就係因为IE 就真係嚟緊唔用啦，咁所以变咗我哋嗰个 website 呢就要需要做 upgrade 去配合返其他嘅浏览器都能够使用到啦。 哦，咁如果我係用家嘅，咁我佢 IE 停咗之后啦，咁我有啲乜嘢係冇咗嘅，有啲咩会多咗嘅 呢？咁就理论上呢你应该就唔会见到有啲乜嘢冇咗㗎，如果你用一个新嘅浏览器嘅话。 嗯、 即系你去翻你平时去嘅嗰啲网站咧，理论上你应该都去得翻嘅、 嗯。 只不过我哋公司可能内部咧有啲旧嘅系统咧都仲存在紧，咁想当年咧就净系支援 IE 嘅啫。咁呢一啲咧我哋就要自己整啦。咁但系作为 user 咧，到时哦 我哋要用翻一個新嘅瀏覽器，咁理論上新嘅瀏覽器就應該可以用得翻嗰啲嘅系統嘅。 嗯，咁呢個算唔算就係、是、我睇到啲報章都形容咧，就係、是、停止支援 IE 十一，就係即係會有呢一個對一啲機構嘅影響咧？ 其實主要都係驚有黑客去入侵系統嘅啫。咁所以咧，理論上咧 ，IE 其實都仲可以用嘅，只不過咧就係、是、萬一你話你 IE 搞到你部電腦有事，咁微軟就負責任啦。 一般人啦、啊，咁我哋喺呢一件事上面咧就冇乜特別需要調整嘅，咁只係需要咧就揾翻一啲啱我哋自己嘅瀏覽器咧，咁就可以安然度過呢一個咧 IE 退役嘅一刻啦，係嘛？ 冇錯啦。 之前咧，雖然阿圖咧都同我哋介紹咗咧，就係、是、有啲乜嘢瀏覽器，邊一隻好，邊一隻咧就冇咁好，大家就聽過啦。咁但係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翻，而家最常用嘅係邊幾隻嘅瀏覽器？邊一個咧係食電啲？邊一個咧可能係保安好啲？可唔可以再講多少少咧？ 哦，可以啊，可以啊。其實而家咧微軟真正嘅呢一個 Edge 咧，其實都做得唔錯㗎。 嗯。 咁所以咧，點解微軟都可以好大膽咁樣話我哋唔再支援 IE， 叫你轉用 Edge， 其中一個原因都係咁樣啦。咁當然啦，其實用 Edge 嘅用家其實都真係唔係話太多，始終都仲係比較多人用 Chrome 啦，或者如果蘋果系嘅用翻 Safari 啦。 咁如果呢個 Edge 啦，佢有啲咩優勝嘅地方咧？ 佢主要都係個 Core 都係抄翻 Chrome 嗰個 Core 啦。 係咯，咁我用翻 Chrome 咪得咯？點解我仲要用佢？佢係慳電啲啊，保安好啲啊，定係點啊？ 根據網頁嘅翻查啦，咁我話 Edge 咧，咁相對地個穩定性比較高啲，同埋去一啲嘅網站會快少少嘅。咁主要點解會咁樣嘅咧？就係、是、因為咧，之前我哋都有探討過 Chrome 咧，其實一開嘅時候咧，佢會用好多 memory 嘅，因為我都有睇過，其實真係幾勁嘅。佢一開嘅時候就可能已經冇咗幾百 meg， 甚至可能一 gig 嘅 RAM 都冇咗啦。咁所以變咗但實際上你其實又唔係用 Chrome 用入面好多嘢嘅啫。咁所以變咗咧Edge 咧就相對地咧就簡化咗呢一樣嘢。咁當佢開出嚟嘅時候，用嘅 RAM 咧就會少一啲。 我自己係一般用家啦，咁我自己都有用呢個 IE 嘅。咁如果我自己普通家用嘅電腦，我想轉用呢一個 Edge 嘅話咧，喺呢個過渡嘅時候，我點樣可以從此搣甩呢一個IE 啦？我要用 Edge， 我應該點樣去到下載翻佢咧？ 咁啊，本身咧 Windows 10咧，其實咧應該已經幫你安裝咗呢一個Edge 嘅瀏覽器㗎啦。咁當然啦，如果你係發覺你真係冇嘅話咧，咁你可以上翻去微軟官網嗰度 download 到嘅噃。 一撳個掣咧就可以用翻呢一個 Edge 啦。咁就舊嗰個咧就有得佢自己 delete 啦，定還是我要自己撳掣 delete 佢㗎？ 咁啊，當然係要你自己 delete 咗佢，或者你唔用㗎。 嗯，明白晒。好啦，咁啊睇下呢一个过渡期会唔会对大家有啲咩影响啦？应该就唔会嘅，希望大家都安然度过啦。唔该晒阿涛， 好，唔客气，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唔知道你仲会唔会中意咧？就系图书馆嗰度借书睇咧，因为我自己都中意嘅，借书睇嘅平靓正，准时还嘅话又唔使罚钱。虽然我都承认有阵时我都唔好意思啊，迟还翻，结果咪罚钱咯。啊，有啲嘅调查报道咧就话到啊，到底喺咁多区入边啊，喺呢一个嘅图书馆啊借阅方面咧，边一区嘅成绩比较上卓越咧？所谓做得好啊，即系代表咧，其实佢哋借书个量咧系最多嘅。啊，首屈一指嘅咧就要睇翻啊，竟然间咧啊都系噶啦，因为近呢一个嘅中央图书馆啊，咁所以湾仔啊湾仔区嘅朋友咧，哇借书啊连续咧就系最多嘅。借得最少嘅陰公借得最少咧就係平均啊，講緊呢一個次數啊，大埔區啊最少。好啦，最少嗰啲我哋唔講啊，除咗灣仔之外最多啦，咁其次咧就係中西區啦、啊西貢啦、南區、油尖旺、荃灣、沙田、九龍城、離島、深水埗。啊，冇數嗰啲咧就成不過不失啦，咁啊數咗最差嘅就大埔。我都要咧，就喺大埔嗰度借多啲啊，令到佢呢一个借书嘅次数咧，可以上翻上去 ranking 先得啦吓。啊，湾仔区公共图书馆人均借阅次数同样连续嘅三年最多，2020年啊达到咧就系五次，较中西区嘅多两次添。按照住各间图书馆借阅次数计算嘅话啦，咁啊2020年啊，沙田公共图书馆借阅次数咧全港最多，多达咧就69万次嘅。沙田嘅图书馆咧，我自己都几中意去嘅，因为咧即系一嚟又就脚啦，二嚟咧入边藏书量咧我都觉得相当之多。 而家讀書時期咧，咁啊更加會去嗰度自修室咧就打盹嘅。咁所以咧啊，對我嚟講啊，分外又有另外一種嘅情感喺度。啊，有時間嘅時候，不妨咧就去借一借書啦嚇，睇下睇多啲書咧，個人啊，即係知識寶庫都會豐富啲啊。時間好快脆咧，會到早上嘅七點鐘，咁啊先聽聽新聞簡報，轉頭咧就留翻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啦。因為晨光第一線咧將會咧分途廣播之後停咗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嗰度，繼續陪住各位聽眾去到早上嘅十點鐘，我哋轉頭見。 我係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圍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莫塔罗内山山顶全程20分钟，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距离山顶大约300米的地方，当局正在调查事故原因。缆车1970年投入运作，2014年至到2016年曾经维修，短暂停止服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话，仍然不清楚伊朗是否准备好，并且愿意采取必要措施，重新履行核协议。伊朗核协议第五轮谈判在维也纳召开前夕，布林肯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节目访问的时候，被问到伊朗有报道指华府准备好解除一些制裁，他说美方清楚根据伊朗核协议应该取消哪些制裁，而伊朗亦都清楚应该怎样做才能够重新开始履行协议，但美方暂时看不到伊朗已经准备好并且有这个意愿作出决定。他又形容这个是一个测试，而美方还未收到回复。天气方面，香港高空反气旋正是覆盖华南沿岸和南海北部，该区普遍晴朗，同时一道低气压正是影响华南北部。本港地区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逐渐多云，渐转多云。周末期间骤雨增多。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今晚11点，你会做啲咩啊？睇全新一辑嘅《午夜广场》，由文史哲科学倾到社会科学。睇完倾偈都多啲话题，有咁有营养嘅节目，睇夜啲都咁有 energy， 倾夜啲都系 keep 住精彩。 港台电视31，逢星期一至五晚11点， 晚晚11点， 午夜广场。 老公，今日陪仔仔参加朗诵比赛，佢攞得亚军咋？ 咁叻啊！我好满意啊！ 我就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不如揾个老师再操下。 令到亚军表现已经好好啦，性格能力人人唔同，父母应该引导子女发挥所长，最重要系佢有兴趣。你睇，自从参加咗朗诵比赛，佢成个人自信咗啊！ 咁又系， 成长非比赛， 孩子需要爱。 有社区练习通告要跟大家讲一讲的，今天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系会悬挂红旗指示嘅。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咁另外咧，由早上嘅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咧都系进行射击练习嘅。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就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就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朝早七点零八分嘅时间，继续翻到嚟我哋晨光第一线。你好啊，芭比。 你好啊，白元浩。 仲有咧，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星期一嘅小伙子， 问佢啦。 涛涛， 早晨啊，小白，早晨，芭比。 早晨，涛比。 涛比，早晨啊， 吓。 系咁啊！交通方面啊，先睇睇咯。 好啊，先讲交通先吓。咁今日咧就开始翻学啦，咁所以咧更加多车咗嘅。咁咧而家隧道咧就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就排到香港单车馆。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亦都系车多噶啦。咁喺封路方面咧，可以提提大家啦。薄扶林道有道路工程噶，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余振强纪念第二中学咧，慢线需要封。咁啊，经过小心啦，就系咁啦。今日交通， 咁啊，交通啊咁上下啦。不过今日都要提一提大家咧，即系都几热下吓。转头问下 O 咧，即系呢一个天气方面到底系点啊？ 系啦，晨早啊30度啦。 系啊，礼拜六日嘅时候，你有冇啲咩特别嘢做啊？ 啊有啊，嗱，俾我咧今次咧礼拜六日咧，因为我有一日去咗饮茶，好耐都冇饮啦。咁咧俾我发现咗一样新嘢，竟然都好新奇嘅。即系一路咧以前饮茶咧，即系如果你要去洗碗啊，或者你要去斟水咧，你都要叫个人过嚟去斟俾你啦，或者咧叫佢去倒你碗水咁样啦。咁最近咧，俾我见到有样嘢几得意嘅，就系有架车摆度，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啦。 哦，有啦， 我真系好未见过，最新咁样嘅，好耐。 我谂我未见过，佢系两个好似心领神会。 佢系成架车停咗，车仔嚟嘅，停咗喺你隔篱。咁架车咧，我唔知道你系咪讲呢个啦，就有个出水处嘅，咁又有个去水处嘅，咁就咩嘅咧？咁就因为唔使啲waiter咧行嚟行去，佢就可以俾你自己咧就喺上面洗下嘢啊，斟热水俾你啊，咁你斟完水之后你可以倒咗佢啊，系咪有呢个咁嘅机啊？ 系啊，小白真系饮开茶喎，应该，因为我真系 我知道边间啦，得嗰间有嘅啫。 系咩？我都唔知系咪添啊，我就系嗰次先食， 我都未见过。你可唔可以形容下嗰嚿嘢系点嘅样嘅咧？ 嗱，嗰嚿嘢，Toby 讲啊， 我讲啊 ，OK， 咁嗱，嗰嚿嘢咧有两格咁样嘅，咁左边嗰格咧其实系一个电磁炉咁样啦，咁你可以佢有个水壶嘅，咁你一摆落去咧，佢就会自动滚噶咯嗰啲水，咁同埋咧呢个嘢最劲嘅系咩咧？我觉得佢好劲嘅，就系你摆咗落去一滚咧，佢仲会即刻自己泵水上嚟嘅。咁然后咧，你里面可以不断有水，咁你就唔需要揾啲 waiter 去帮你加嘅。咁然后另外右边咧就系俾你倒水嘅，咁你洗完碗咧就倒落去，好似嗰个星盘咁样用咯。咁嗰个嘢系悭翻好多工序嘅，其实你又唔使叫嚟叫去，咁佢哋 waiter 咧又唔使走过嚟。唯一咧就系嗰煲水咧。佢係冇換嗰個水壺嘅，咁你個水壺咧，人哋用完，咁你下個又係用嗰個壺咯。咁、 哦、 不過應該都冇乜嘢嘅，啲水都 係、 OK。 咁即係咧個運作方式就係有人嚟嘅時候，就嗰架車就會泊喺你張台隔離噶吧。 你基本上你一坐低嘅時候，嗰架車仔都會過咗嚟㗎啦。 係啦， 係啊，跟住你咁樣嘅。 哇，幾得 都幾得意啊！ 係啊， 我未見過喎，真 係。係啊，好新奇啊，所以我覺得就係、是、 減省一下啲工序啦，又唔使啲人撲嚟撲去，因為通常茶樓咧啲人舉手都係嗌咩嘅咧，唔該加水啊，係、啊。 倒水啊！ 倒水啊！呢啲嘢有架车仔喺度咧，就自己做晒佢啦。 系啊，不过你泵水嗰个位咧，真系要 keep 住要换先得。其实下面嗰樽水咧，如果冇咧，咁你嗰个嘢都冇用噶，摆个水壶喺度， 即系泵唔到嘢上嚟啦。 系啊， 系啊，不过个水箱都已经好大嘅下底嗰个，我冇见过啦。 其实咪即系我哋嗰啲斟水咧，一桶 即 系 一桶桶蒸馏水嗰 啲，嗰啲咁样。 系啦系啦，嗰啲咁嘅水嚟嘅。 哦， 系啊，我因为嗰次佢开咗道门啊， 咁我 就装一装。 冇理由你知我唔知呢啲嘢， 我就装一装究竟里边有啲乜嘢咁样。另外嗰邊就冇裝啦，我 哇！你咁犀利，飲曬人哋啲水啊！你 冇點會 生就生， 唔係點會飲得曬啫？中水毒嘅飲咁多， 你識嘢喎？ 係啊，梗係啦，都要唔可以飲太多嘅。同埋一個人點飲咁多啫？我哋即係屋企人都飲唔到咁多啦。咁同埋嗰個壺都係 fill 咗幾次啫，係啊。咁同埋下面都仲有半桶水有排飲。 好彩你唔係半桶水啫嚇。 係我都一桶嘅都有。 通常我如果呢個時候我嗌嗰、那個叫做侍應過嚟嘅時候咧，因為啲水啊樣嘢都有齊曬啦，我嗌佢過嚟仲有做咩咧？ 做咩咧？ 我就问佢喂。有冇啲再靚啲嘅茶葉啊？咁樣係、 哦、 啊，問佢哋睇下有冇得加少少錢，或者佢哋自己有冇啲私貨喺度嘛？ 哦、 飲茶飲啲好啲嘅茶嘛？ 你可以自己帶啲去嘅， 可以自己帶。 係啊，咁咪飲自己最靚嗰啲咯。 知你啦，巴閉啦。 唔係我邊夠你叻啫？你 好啦，你一桶水嘛。 係啊， 好啦，好啦，下個禮拜再見啦。 好啦，拜拜。 唔該曬 Toby。咁啊，天氣方面問一問阿奧先，早晨啊。 喂，早晨小白，早晨芭比，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有冇热？早晨有冇热亲啊？而家你 好热啊，好晒啊！首先，喺广播道嘅停车场嗰度啦，即系港台停车场嗰度啦，已经系太阳出来了啦，咁啊热度亦都相当之高啊，所以刚刚你哋讲啦，气温30度啦。我直情覺得睇緊温度30度以上添，咁亦都冇乜風度啊！今日啊，即係你想食風都食唔到。不過好似頭先你哋同 Toby 咁樣講啦，如果你朝頭早喂飲茶，真係要補多啲水啊，飲多少水啊嚇。咁、特別係做户外工作嘅你咧，咁啊真係補水係最重要嘅，因為我依家企咗出嚟廣播度大概10多分鐘到啦，咁啊都感覺到今日係熱辣辣嘅啦，已經係去到應該係。入夏啦嚇，咁雖然你話喂五月中嘅，因為你都未到即係盛夏，即係香港人覺得盛夏可能大概7月8月到啦咁樣。咁但係依家已經超級熱啦。琴日如果有啲朋友仲係去行山嘅咧，我真係想同佢哋致敬啊嚇，因為真係好辛苦，應該帶2-3件衫都會完全濕曬啦。咁啊，見到廣播道嘅巴士站嗰度咧，已經有好多學生等車啦嚇。咁啊，你頭先都 有啲學生仲有冇再冷衫㗎？我想問下。 冇啦，冇啦。喂，有啲校服幾得意喎。咁呢個都係一間傳統女校啦。咁啊，有啲小朋友佢哋可以著雞翼袖衫咁樣。 嗯，有啲係背心裙添啊。 係咩？ 背心裙咯。 我以前校咪背心裙咯。 係喎，係喎。 係啊，係咯，即係一間傳統啲嘅女校啊，背心裙。咁啊，可以涼快啲咯。有陣時。即係啲學生都熱噶嘛，咁今日就少咗冷衫黨噶啦，反而取之而來咧就係風扇黨咯。好多學生以至好多家長或者好多姐姐都特登為到小朋友配備一把風扇啦，咁啊掛住喺條頸嗰度，咁啊吹下吹下，咁啊準備上校巴咯，咁樣唔好熱親啊，小朋友都熱親都好麻煩。 唉，好彩啲冷衫袋唔见咗啫。 系啊，真系唔好再着住件冷衫啊！ 系啊，喺条街嗰度真系会 真系会中暑噶。 系啊，今日只系行几步或者行几个街口都会出汗嗰啲感觉嚟嘅。咁如果你话喂，如果拣时间做运动就唔好正午做啦。如果可以咧，早少少起身，譬如呢一个时间咁啊，早啲起身做下运动，做下啲伸展都会出汗嘅。不过都起码冇中午或者正午嘅时候咁热咯。咁希望大家。都注意住啦，系啊，天气冻咧就要提防下长者啊，即系同啲长者讲啲关心嘅说话。其实天气热咧都真系啊，有啲长者们咧好悭噶嘛，即系风扇都唔开啊 ，OK 噶，悭翻啲电啊。咁但系即系如果悭得出嚟嘅钱，最后都引要去派嚟睇医生咁啊，唔系好睇，所以都即系呢个时候天气热都要。叫做支援下啲长者啦，详细天气交返俾你哋啦，唔该晒。 好，唔该晒阿欧，咁啊呢几日真係好熱啊，寻日呢有地区更加6度啦，就係37.1度。 係嘅，好得人驚。 哇，諗起都熱啊吓。喂，咁啊天气方面係点呢？部分时间係有阳光啊，有几阵骤雨，日间啊酷熱啦。最高气温呢今日大概34度，稍后局部地区係有雷暴㗎。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熱，亦都有几阵嘅骤雨。本周中后期渐转多云，咁啊周末期间呢骤雨会增多㗎啦。咁啊见到天文台9天天气预警啦，由星期一到星期三都係好大嘅红色太阳挂咗喺度嘅。 即係肯定预咗係又晒又熱啊。 係啦，又晒又熱，同埋有局部地区有雷暴嘛，即係洒完一阵之后呢又再熱過咁啊！ 猶如蒸籠一樣喎，咁樣 係要多啲補水啦嚇。而家出邊啊，30度，相對濕度79%啊，咁啊酷熱天氣警告係生效。咁啊，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1至2咁啊低水平嚟嘅。早上嘅時間又上下堂先有晨光大學， 晨光大學 今日嘉賓何安達。星期一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 Andy 何安达同我们了解一下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的早晨啊 ,Andy! 早晨 ,Kitty, 各位早晨。 社交媒體咧，我相信即係都已經成為大家生活上嘅一部分啦。咁不過咧，原來社交媒體啊，其實應該由幾多歲開始接觸，或者小朋友應唔應該用咧，都係一個幾受爭議嘅話題嚟嘅。 係啊，嗱，呢啲好多應用程式咧，就將個分界線畫咗喺13歲嗰度啦。 嗯。 咁最近咧，就 Facebook 同埋佢嗰個睇下啲系統咧，就有啲爭議。因為其實喺3月左右呢 Instagram 呢就同埋 Facebook 啦，同一個老闆啦，其實都係 Mark Zuckerberg 啦，咁佢哋就出咗個聲明呢，就話佢哋個工作重點呢就會擺喺保護兒童喺網上高啲安全啊、精神健康啊咁樣。 嗯， 咁但係出咗兩日之後呢，這個聲明呢就有一個網媒叫做 Bad News 啦， 嗯， 就有段新聞就爆咗出嚟。原來呢就佢哋呢個集團自己有一個內部嘅通訊，就講話佢跟住嚟緊嗰個開發重點呢就係會係用 Instagram， 就做一個叫做 Instagram for Kids。 係 Instagram 佢就冇中方正式認名啦，咁但係佢嘅講法呢就係話會做一個版本呢係俾13歲以下嘅細路仔用嘅。咁而家理論上呢就13歲以下細路仔，如果你誠實咁去登記呢，你係登記唔到嘅。係咁但係好多小朋友有自己嘅方法入咗去啦。咁佢哋嘅講法呢就話呢個係開發嘅重點。咁所以同佢哋講出嚟呢，大家覺得咦好似有啲有啲虛偽喎，唔係幾對路喎，咁啊，咁而家咧就美國有啲議員咧，就其實就草擬緊啲法律啊，各方面咧就針對呢一個現象，就亦都做咗個呼籲啦，就話請你咧就諗都唔好諗啦，即係將呢個計劃放棄佢啦，咁樣。 但係咁樣調翻轉咁睇，即係會唔會佢本身嘅意思係話啊，保障翻啲年輕人嘅時候，佢呢一個新嘅 version 係真係可能係比較 mild 少少，或者同而家玩緊嘅又有啲唔同，真係可能會有一啲限制㗎。 係啦，呢個亦都係個公司嘅解釋啦。咁佢哋甚至咧就講話家長都可以控制㗎嘛。係 咯， 係 咯，係咯。 但是 因為保護佢唔代表就完全唔俾佢接觸呢一樣嘢㗎嘛，係咪先？ 係啦，咁就喺呢個對話過程裏面咧，有個美國國會議員，佢叫做 Katie Caster， 咁佢就喺其實係一個網上高咧，同呢啲大公司咧，包括 Mark Zuckerberg 自己對話，咁佢就問咗佢兩條問題嘅，其實都幾得意嘅。佢第一條問題咧就問咧，喂，咁你哋自己啲小朋友？会唔会俾佢用社交媒体啊咁样？咁阿 Mark 哥咧自己就冇答呢条问题嘅，即系唔答。但系个议员咧就提佢咧，其实可能大家喺网络上都睇过，有套纪录片叫做Social Dilemma 啦。咁里面咧就好多呢啲公司嘅前雇员咧，即系做紧嘅时候冇咁讲啦，就出咗嚟辞咗职之后咧，就话其实佢都唔俾自己啲细路仔用嘅，因为咧。就其實對佢哋嚟講，嗰個發展係完全唔好嘅。咁第二個問題咧，就呢、這個議員繼續問咧，就佢問你有冇留意到咧？其實美國個醫學會底下咧，就有一個兒童即係、就是、醫藥嘅心理學部。咁佢裏邊咧就做咗啲調查出嚟咧，即係做就其實係科學上高就證實咗咧，小朋友用呢啲社交媒體咧。其實就會出現啲問題嘅，就包括係情緒低落啦，焦慮啦，焦慮可能譬如你睇咗好多啲擺上去嗰啲 KOL 咧，樣又靚啊，著衫又靚啊，身形又好啊咁樣，咁啊對啲小朋友其實個自我形象咧係好大影響， 好大壓力噶嘛，自己唔係咁嘅時候係咪先？ 咁啊亦都。調翻轉，亦都有一啲咧引致肥胖嘅問題，可能坐喺度睇得多得滯啊。 哦，係喎係喎，仲有眼睛嘅問題啦。 咁個議員就問咧，呢個朱克伯格啦，你知唔知道有呢啲影響？有冇睇過呢份學術研究？咁佢嘅答案咧就話冇睇過。咁就出嚟咧，就其實嗱，而家再睇落去啦，即係個對話又講咗啦。啲議員亦都做咗呼籲，咁但係講到尾咧，我諗間公司都係諗住賺錢嘅。 但係呢個好明顯就係即係賺錢同埋社會責任即係嘅一個平衡啦。即係而家都有好多人跳出嚟話俾你聽，即係呢件事可能唔係咁好喎。咁到底你點樣去到決策咧？咁 嗱，但係其實咧，即係如果你話賺錢咧，我諗佢哋遠遠賺得好賺。 多到夠㗎啦，其實不可能啊， 就永遠都冇話夠嘅，對於某啲人嚟講，係咪？ 因為就今年嚟計啦，就今年2021年開始嚟排名啦，就最受歡迎、最多人用嘅咧，個社交媒體咧係我哋國產嘅 TikTok。 係。 但係跟住咧，其實就已經係 Facebook 啦，臉書啦。 嗯。 第三咧就係佢旗下嘅 Instagram 啦，就係。第四同佢哋都有關係嘅 WhatsApp。 嗯， 所以咧，头咗四个转咗三个啦，已经我觉得够啦。 系，同埋就算如果佢真系唔够嘅话咧，我相信仲有好多角度可以开发咯。即系你话年轻人只系其中一个角度，或者对于佢嚟讲，即系佢会觉得个潜力比较大啲啦。咁系咯，即系我就觉得都仲有其他方法嘅。佢哋咁醒，仲有好多嘢可以赚钱嘅喺里边。咁不过即系社交网站呢样嘢咧，头先 Andy 你提到，我都觉得讲得好啱。其实家长咧都 play 一个好重要嘅 role， 即系其实点样去到即系了解佢哋嘅小朋友而家系咪点样用紧啊，或者佢哋有冇真系即系跨过咗一啲规限去开设咗自己一啲账户，即系家长都要留意一下。 系啊，咁同埋即系呢方面嗰个研究好多嘅，即系好多个结论都唔好同，但系咧我就睇到其一份咧，就佢对啲青少年啦或者小朋友嘅影响咧，佢喺条界咧就画咗个半个钟头嗰度。 嗯， 就是、半个钟头咧，其实一日咧就差唔多啦，多个半个钟头咧就嗰啲叫做弊多于利噶啦。 系， 咁大家不妨试下啦，即系将条线小朋友青少年画喺半个钟头度，但系咧事实上高平均嚟计咧，我哋用紧啲社交媒体咧。每日是三个钟头。 是半个钟啱啱 warm up 咗就先。咁大家即其实无论是大人又好小朋友又好即都要留意一下自己浏览网上面的资讯即是花了多少时间，即有时好像你咁讲你坐得耐都会肥啦，条颈都会痛啦，咁可以将自己嗰个真是真实的生活即拉返近少少。我哋下个星期一再同 Andy 倾过偈，唔该晒你。 奥运圣火将会在日本燃亮，白元浩会在神光第一线紧贴这件世界体育盛事。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啲。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哇！見到阿 O 頭先出完去翻嚟，而家都成頭汗啦。 係啊，喂！原來一睇翻啊，琴日咧已經係打破咗1963年5月嘅紀錄啊！講緊就係温度 啊！ 哇！即係熱得好緊要啊！ 輕輕冚冚啊！琴日真 係五月啫，點算咧？而家 所以而家有好多人都喺度討論。就是 Barbie 讲嗰句啦，喂，五月啫，几时先至挨到七月 啊？我而家谂紧今年嘅七月八月咧，应该好多人中暑，所以大家真系要小心啲啊。 可能七八月就冇咁热咧，乐观啲咁样 睇， 褪前咗有阵时系咁嘅，有一两年嘅天气就系热咧早咗热，咁啊冻咧早咗冻，唔知系咪咁样褪前咗。 成理贵言啦， 希望系咁啦。咁啊，对于好多户外工作嘅朋友嚟讲咧，热真系天敌嚟嘅。咁啊，另一个天敌咧就系、是、对于啲泳客嚟讲嘅天敌就系讲紧鲨鱼啦。 哎呀，我最惊噶，我最惊鲨鱼。 我好耐冇听过香港本土有鲨鱼呢样嘢。 系啊，前两日就发现咧有鲨鱼嘅踪迹。 喺边啊？ 喺边度咧？屯门嘅新咖啡湾泳滩咁啊，有泳客咧就发现咗咧防鲨网之外咧有一条咧幼鲨嘅尸体咁样。咁啊，跟住就渔护署同埋海洋公园保育基金嘅人员咧到场啦，咁啊将条尸体咧就执翻去岸边，咁啊好多嘅朋友都。打卡啦，影相啦，咁样咁，但系即系关于咧有鲨鱼 B B 嘅尸体呢一样嘢咧，系真嘅。咁啊，呢一条鲨鱼 B B 咧叫公牛鲨咁样，即系你将公牛呢一样嘢啦。跟住再加埋鲨鱼就係佢個名啦，咁 感覺好強悍， 係真係有攻擊性喎、啊。漁護署同埋呢個保育專家都話，其實佢哋咧都唔雖然平常唔會主動攻擊人，但係都係嗰句啦，攻擊起人嘅時候咧。 就會攻擊 人。係啦，唔得， 即係嗰句咧，我自己都明白嘅。有陣時鯊魚唔會主動攻擊人， 係， 但係實在睇太多以前咩大白鯊啦，以前嗰啲大白鯊嗰啲叫做咩？ 嗰啲畫面啊，好得驚啊！你一講鯊魚，我已經諗起嗰啲畫面。 佢哋都冇主動攻擊只大白鯊，即係大白鯊喺度游水嘅時候，見到上面好多即係喺淺水區嗰度好多人游水，咪好似揀卒咁樣。 係啊，同埋我而家都仲係好深刻嗰個畫面咧，就係如果你有傷口嘅話咧，佢聞到你嘅陣味啊嘛。 係。咁同埋嗰個經典嘅音樂啦， 係 啊！你知唔知我有以前細個驚到咧？我去海灘嗰陣時咧，我直頭連手指嗰啲倒刺睇下有冇勾損咗，我連驚嗰度有啲血味出咗嚟啊！ 其實小畫都講得好啱啊！你有傷口就唔好落水，第一咧就驚鯊魚啦，第二就係細菌感染，所以無論點樣整親手手腳腳啊，身體邊一個部位咧都唔好落水，呢個係啱嘅。另外咧，康文署就建議市民咧首先去翻一啲有防沙网嘅沙滩， 你肯定要啊呢、這个， 同埋有 冇去泳池 嘅 啫， 沙滩咯，系啊。 香港有泳客沙滩系冇防沙网噶， 有噶有， 真系有噶， 系啊。 我以为系全部都有的， 最紧要睇啱先。 同埋依家好多网络嘅红人啦、啊，会推介嗰啲隐世沙滩噶嘛？咩叫隐世呢？即系人都冇过啦， 就系冇防沙网嗰啲 去外岛嘅咁样。咁的而且确，香港譬如西贡一带嗰啲岛咧，系仲靓过泰国嘅嗰啲望落去嗰啲。 系啊，不过重点系冇救生员同。埋冇防沙， 系啊， 咁你都可以繼續去嘅，即系人 唔好落水啦， 但系你唔好落水咯，即系可能喺岸边咯，岸边应该冇事嘅，即系海边咁踢下水 OK 嘅，但系你话喂落水真系玩咧，就要注意翻自己嘅生命安全啊，因为都唔系讲得少嘅，我哋再用多头先嗰个嘟嘟嘟嘟嘟嘟个音乐去吓一吓你啦。如果你觉得咧大白鲨都唔够惊咧，你可以睇翻。3D 变种食人仓嘅 都好得人惊啊！ 因为 3D 变种食人仓系点咧？佢系可以喺陆地上边都可以咬爆你嘅，咁大家小心啦！ 系、啊哎、我啊，仓又惊，大白鲨都惊，系。 今日系5月24日，星期一，农历4月13，适宜沐浴、漱洗。 等我冲多几次凉，抹多几次屋先。 记得要珍惜水源啊！今日记开始作造嫁娶， 系啦系啦，乜都唔做， 需要做嘅嘢就要做。今日都系兄弟日， 我会多啲关怀屋企嘅兄弟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角咀维港湾第六座列为受限区域，今早大约7:00完成强制检测行动，截至凌晨0:30，大约760名居民接受检测，当中冇发现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当局派员到访大约280户，大约40户冇应门，包括一啲确诊个案同埋可能已经接受隔离嘅住户，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维港湾第六座涉及一宗初步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46岁菲佣，带有初步显示 N501Y。变种病毒株，佢喺酒店检疫之后，曾经两次检测结果都呈阴性，星期六再检测后初步确诊，当局昨晚将佢居住嘅喺雇主嘅维港湾第六座围封，有关居民要接受强制检测。白俄罗斯派战机将一架由希腊飞往立陶宛的客机逼降白俄首都明斯克，拘捕机上一名白俄意见记者。一架瑞安航空客机飞越白俄上空时，接获机上有爆炸品的报告，客机急降明斯克。执法人员将26岁的普罗塔谢维奇从机上带走拘留，当季机上并未发现爆炸品， 客机之后重新起飞，在立陶宛降落。普罗塔谢维奇曾经在白俄反对派一个网上新闻频道担任编辑，这个频道去年报道民众反对总统卢卡申科在大选胜出连任的示威，当局其后通缉普罗塔谢维奇，指控他组织骚乱和煽动社会仇恨。立陶宛总统努塞达要求白俄罗斯立即释放普罗塔谢维奇，波兰总理莫拉维茨基形容白俄的做法等同劫机，是国家恐怖主义行为，欧盟领袖将讨论可能进一步制裁白俄罗斯。天气方面，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渐转多云，周末期间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香港仔隧道入翻去香港仔方向，管道里面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噶。重复多次啦，就系香港仔隧道入翻去香港仔，近住管道快线咧有交通意外，排到去告士打道。咁喺码头角道去码头围村方向，近住九龙城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码头角道去翻码头围村，近住九龙城道一带咧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飞鹅山道，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车多，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龙尾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就行车缓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呢一段亦都车多，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是慢车，车龙去到白石角对出，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四个只能留一个。 几多人不舍那离开的。谁都懂说生死都有时，港女士有如何避免，留低的雨重新起，也在这边，即使费时一点，即使快乐不轻易，最后仍可。 Zero Star 今次嘅 MV 咧，系向电影《天能》致敬嘅，将时空逆转嘅概念放喺当中，令到成员安仔成为地球保卫队中留下嘅一个。走嘅人多，但系显得留下嘅人更加珍贵。作曲徐佩恩，填词若云，编曲何炳信，监制阿简。 你继续沿途历险，我继续寻求幸福了。 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季军位置。Zero Star 留下来的人。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 中文歌曲龙虎榜。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咁多位，哇，好热啊！室外气温而家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 大家都问呢个问题， 系 正话我翻嚟嘅时候咧，阿白元浩同埋阿林慧都问我，出边系咪好热啊？ 系 我话唔系， 系 因为落紧雨。 哦， 系 啊，你嗰区系咪 啊？唔系一路揸车翻嚟，不过唔系好大雨啊，大家唔使担心。呢啲叫做咩？骤雨中的阳光， 系 阳光中又见骤雨， 好浪漫、啊， 好浪漫。但系我就喺度谂啦。究竟骤雨中的阳光同阳光中的骤雨有乜嘢分别咧？ 哦，咁中的嗰个之后就应该系小部分啦，系、啦，即系如果骤雨中的阳光，即系 两句说话有咩分别咧？ 就系边一边大啲咯，即系边一边多啲咯。骤雨中的阳光，即系可能骤本身都系即系落紧雨嘅，突然之间有少少阳光出嚟。阳光中的骤雨就是 keep 住都是有阳光的，那个骤雨就是有少少，即是那个部分的问题。 我觉得呢就是一个乐观与悲观的分别。骤雨中的阳光，落雨通常都是那句嘛，打波先来落雨，通常个感觉就是负面少少嘛。如果骤雨中的阳光，即是说落紧雨的时候你都仲见到希望。但是如果阳光中的骤雨，咁就唔好意思调返转啦。你就算几咁乐观，后面都会落雨啊。咁睇下你自己点样心态呢，个意境就一样，环境亦都冇变。骤雨中的阳光，阳光中的骤雨，就好似今日揸车返嚟咁样，啲雨粉飘嚟飘去。好似几靓咁样，但系就睇下你点样去睇呢个画面。 总之两样都有， 两样都有，就有雨粉，又有个阳光。 不过又咁讲，骤雨都可能系好嘢嚟嘅，我又觉得，即系洒一洒咁样，自己就觉得好似舒服啲啲啦。 系啊， 系啦。 咁但系作为农夫嚟讲，当然一定要落雨啦。唔落雨啊，边度种得出东西咧？ 嗱，不过夏天咧，除咗有呢个阳光同埋骤雨咧，仲有一样嘢咧，其实都几烦人嘅，就系蚊啦。系啦，咁上个礼拜我哋拍嘢喺个草丛度，钟哥你都见识过系几惹蚊噶啦。 你啫， 系啦， 唔关我事啊。 系啦，咁你睇到，哇，原来即系企喺度咧，几分钟就可以即系全脚都系嘅。 所以我都话以后外景一定要搵埋崔杰同一齐去。 系， 我冇事啊。 即系嗰啲人肉驱蚊机系嘛？ 人肉驱蚊机企隔篱，咩都唔使做。 我记得之前有讲过咧，啲好古老嘅时候咧，就系喺埃及嗰边咧，啲仆人，即系佢咪有啲法老王啊，即系有啲皇上啊咁样嘅，咁佢就 系 搵啲仆人。 法老王、皇上系。就是中国 系啦，即系有啲有啲倾啦，系啊，佢哋倾啦咁样，咁佢咧都会揾啲下人啦，或者佢仆人咧，就系企喺佢嘅侧边咧，做嗰啲人肉驱蚊机嘅，系啦，咁啊，不过佢哋就唔使要 check 佢哋咩血型啦，总之系查啲甜嘢喺佢个身度。惹佢，啄佢，咁就得啦。 所以通常你见嗰啲壁画，见到嗰啲企喺隔篱嘅人都系冇着上衫嘅， 系就要嚟吸 俾蚊咬咁样， 几残忍啊！呢一个嘅方法都。不过今朝早咧，我都想同大家讲下咧，点样去到驱蚊啊？甚至有啲古法驱蚊，其实呢啲传统嘅智慧咧，一路都系流传落嚟嘅，只不过可能我哋将佢哋嘅形象咧改变少少，即 系 个方法都差唔多啦。 你唔系讲蚊香嗰啲啊嘛？ 我蚊香都系。蚊香都是其中一个，蚊香就而家即系整得靓仔咗啦，即系一个个一饼饼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呢一个都系以前古时嘅一个叫做烟熏法咯，即系佢哋啲古人知道啲蚊咧好怕嗰啲嗰啲烟熏嘅味道啊，咁所以佢哋都会 keep 住咧去烧一啲艾草啊等等，去到驱蚊嘅。 佢真系奇怪，佢哋研究呢啲蚊啊怕呢啲烟嘅味道啊， 系啊， 佢哋唔谂下啲人。 惊唔惊呢啲烟嘅味道？ 艾草、啊，艾草系诶嗰啲咩天狗嗰啲咯。 但系始终都系另一种味道啊嘛，你唔系话新鲜空气嗰啲啊嘛。 吓，咁佢主要系想驱蚊啦，咁啊啲人就唔理住啦，因为其实咧一蚊都系传播病毒嘅媒介嚟噶嘛，咁大家可能都会仲历历在目就系嗰个寨卡病毒啦。咁嗰阵时大家都好惊啊，因为我记得嗰期好似系都系一个运动会嚟嘅附近啦，咁样。咁啊，嗰陣時仲會話有一啲嘅運動員咧帶咗啲蚊帳去，即係參加呢個運動會。咁、但係你知道唔係個個國家地方嘅人都認識呢一樣嘢噶嘛？即係你可能去到某啲地方佢冇蚊帳噶嘛。咁啊，甚至咧將呢一種文化咧推廣開去添。嗱頭先講嘅其中一種咧就係話古人驅蚊常用嘅材料有艾草啦，去燒一啲即係燒一啲煙出嚟驅走佢哋啦。咁可以话系咧一个初级版嘅蚊香，咁啊仲有一个咧，而家都会常用嘅就系啲香囊啦。我唔知道钟哥你会唔会曾经得到过呢啲香囊？ 冇啊，你嗰个古代人啊，公子 公子喺个香挂住喺度，系啦， 挂住佢咧就挂住我啦，嗰啲 系啊， 冇，从来冇， 仲会驱蚊添， 冇啊， 驱走啲狂蜂浪蝶， 冇啊。我见过唯一一次即系喺我身边啊，出现过叫做令到身体香啲嘅，就唔系香水，就系我阿妈我阿妈都后生过噶嘛，我阿妈后生嘅时候就去买嗰啲咩 花露水， 唔系啊，细细地嗰啲喺街边卖，个阿婆卖俾佢一支嗰啲好短嘅花，唔知系百合花定咩花咧，摄喺耳仔嗰度， 白兰花 系嘛， 系 摄喺个耳仔度，跟住咧就有阵香气噶啦。 但系佢就唔系用嚟驱蚊嘅，嗰纯粹香 嘅 啫。嗰、那个我屋企以前细个都有买嘅，佢会挂喺啲出风位，即系譬如风扇啊或者冷气啊咁样，咁总之吹出嚟嗰阵风咧就有阵味吓。有时喺的士有啲 都有 司机大哥都会挂啲 喺 度，系我觉得好鬼浪漫，上到的士咧，见到司机大哥喺度咁样，即系分少少香味出嚟咧。 唔系样样花可以摆喺度噶， 系啊， 即系你唔可以摆支菊花喺度啦。因为 系一支都唔得，一扎又唔得，系啦。主要因为佢又冇乜特别味道啦。 如果唔系以为春秋二制， 菊花都系冲茶好啲。嗱，另外头先所讲个香囊咧，其实佢都有演变到而家我哋用嗰啲花露水啊、风油精啊，其实都系原理嘅。因为佢以前嗰啲古人嗰啲香囊咧，讲到系明清时代好流行啊，即系你睇嗰啲古装剧咧，总系勾一个喺嗰、那个 腰间 嗰度啊，系啦。佢话香囊里面有啲咩咧？就是有好多味嘅中药喺度嘅，咁咧中药味道有驱蚊嘅功效，包括有啲咩咧？薄荷啊、八角啊、茴香啊呢啲，其实呢啲材料而家我哋都好容易执得到啊，喺街市啊。 咁你又唔去整？ 可以啊，你要唔要啊？我送一个俾你啊，公子。文人雅士同埋贵族公子嘅最爱嚟噶，呢个系。 你送个俾我，不如你企喺我隔篱啦。你应该一个大型嘅， 有 work 啲 系嘛？你都体验过，系啦。咁不过而家就话方便啲，就整咗一啲喷雾咁样，即系都系有呢啲味道的。 都系嗰啲嘢嚟嘅，其实。 系啦系啦，咁有少少香气，可能调配过阵味道咧，更加叫做清香少少啦。半系香水，半系驱蚊咁样样啦。 咁你冇理由将蚊香嗰啲味咧变成花露水咁样喷喺个身度噶嘛？即系行出街，喂，先生，你好蚊香喎、啊，你个人。 唔系，有时系嘅就话，你喷咗啲蚊拍水啊？唔系，我香水嗰阵味嚟噶咁样。嗱，其头先讲嗰两种咧，都系比较common 啲啦，或者大家都会听过啊，知道啦。咩啊？你话嗰个花露水 系咯，好 common 啊嘛。 哦 ，common 嘅 ，common 嘅， 系啦， 睇你喷几多啦，系啦。咁啊， 好耐嘅。 定系有，但系一啲咧就比较系叫做奇葩啲嘅灭蚊法，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啦？佢话以前咧有啲人系中意喺屋企个缸嗰度咧，就养啲青蛙。 点解？哦，食蚊啊！ 系啦，佢话原来啲蚊咧就中意啲阴阴凉凉嘅地方啦，亦都需要去水嗰度咧产卵嘅，咁所以咧就中意去嗰啲水缸嗰度飞埋去，咁一飞埋去咧就会俾呢啲青蛙食咗佢噶啦。咁另外咧仲有一种咧叫做灭蚊灯，咁如果你有睇过呢个小说《金瓶梅》咧，里面佢都有提过嘅，点做咧？ 冇睇过呢本书、啊， 搞错啊！ 《金瓶梅》真系冇睇过。 金瓶梅，我读文学都有睇过小说， 系咩？ 系啊，我特登剔过。 嗰科我仲记得我嗰科咧叫做咩？文学中的情欲世界啊，系、哦、啊，虽然要翻八点半，但我都神咁早冲， 咁早已经有冲动啊！即系你嗰年嗰啲同学们啊，八点半已经 唔系你攞正牌睇嘛？唔系同埋咧即系题外话咧，即系讲开金瓶梅嗰阵时咧，上呢一科咧，我都系上咗一个 Sam 啫。咁个老师咧系一个女士嚟嘅，都系即系非常之好有文学修养、好有文学气息嗰啲啦。哇！但系一讲起呢一啲文学里面嘅一啲情欲嘅对白啊，或者情节咧，佢又真系可以咧讲到好入肉、好露骨噶。不过就系用一个好好有文学修养嘅措辞去到解释咯，系真系令我刮目相看嘅。 是举例说明之。 我又唔係好記得啦，但係最深刻係咩呢、嗯、即係佢話以前呢一啲文學作品呢裡面譬如有一啲性暗示咁樣啦，佢係會用一啲好形象化嘅情景描繪出嚟嘅，譬如佢話一啲古人呢睇到別人嘅腳趾呢像葡萄咁樣啦、嗯、其實已經有嗰個衝動㗎啦，即係你睇個文字呀，即係佢形容得好細緻。佢話咧，原來古人見到別人嘅腳趾，因為以前你一定係會著鞋噶嘛、嗯，甚至有扎腳啊咁樣啦，你係唔會睇到人哋身體一啲咁 其他部分 啊，係啦，咁私隱嘅部分咧叫做。咁、嗯、當一啲文學作品咧形容到咁細微，哇，像葡萄啊、圓韻啊，即係形容緊個腳趾咋嚇？咁已經係一啲叫做有色情成分嘅嘢喺度，或者令到你會有一啲嘅幻想咁樣咯、嗯，都幾多幾得意嘅，我覺得呢一科係。即系平时你睇小说，你唔会睇到咁深入噶嘛，亦都领略唔到噶嘛。咁啊，头先讲到咧呢一个《金瓶梅》啊，系啊系啊，讲到咁远。 题外话， 咁灭蚊灯咧系啦，佢都有提到灭蚊灯嘅，就吊喺个蚊帐里边。咁呢个灯盏嘅侧面咧有一个小口。咁当个灯绳咧被点燃，即系好似蚊香被点燃嘅时候咧，就会因为冷热不均产生呢个气流。咁、蚊帐里面嘅蚊咧就会被嗰个气流吸到去嗰盏灯上面，咁跟住就辣死咗啦。 哦， 系啊，呢个系好科学嘅一个设计嚟嘅，即系又有空气嘅对流啊，系啊，又有冷热啊等等嘅。咁啊，呢一个咧都系古人嘅一个灭蚊智慧咯。咁、不过我相信，即系而家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产品用啦，譬如你话嗰啲净系有啲音波啊，即系少少声波啊嗰啲去驱蚊嘅灯又有。因为有时譬如你屋企有小朋友咧，你都好惊，即系啲蚊针到佢周身痕啊咁样噶嘛。咁都有好多呢啲嘅产品。我觉得而家呢个时候，大家都要谂下啦。 系啊， 系啊，踏入夏天啊，如何驱蚊？ 人海中擦肩，每天有几千遍。感谢你，让我对你亏欠。陪伴冒险很多年，曾经相信一起总会撑得过，不敢想像你已落低我，渐演为失很多，越是想抱住却会发苦我，越是想喊甜却残留不可。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计划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三聚，有一天再相见。在你也会闪过，凝望着身边空座。如果心里的话你会说的多，眨眼的瞬间已经错过，感触留低给我，越是想说话却没法开口。 越是想放下，却连绵不休。风中飘过了灰烟，回想起低话中并肩，紧握手里的照片，心知花好但花缺难避免，来来去去人总要经历散聚。 早晨时间7:52，听过有 Tonic 的离山追。 我是阿 O， 每朝同啱 key 的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不到啊。 嗱，頭先 Kitty 咧講咗蚊啦，跟住又講咗我哋上個禮拜去睇到佢目睹呢個人肉驅蚊器嘅經歷啦。 系啊，一双美腿短时间之内 肿咗， 肿咗， 系啊，真系好夸张啊！我都有亲眼目睹崔洁彤嘅惨况啊，当日 好快冇事嘅，系啊， 系咪啊？ 唔好乱咁拗佢就得噶啦。 诶、哎，总之企耐啲啦，你原来咁快冇事。 唔系嗱，我本身都谂住咧，谂住帮阿你口，等你下次唔使做人肉驱蚊器，但我而家决定唔帮啦，我而家决定下次都系带埋你去。 我等你哋唔好咁担心我啫，我话冇事，你估真系冇事嘅咩？ 唔系，我想话咧，我因为你呢一个惨况咧，我特登咧，琴日咧喺我老豆个背囊嗰度咧，老笠咗一支蚊怕水啊！ 攞咗， 系啊，系系，攞咗一支蚊怕水啊！所以就即系谂住，如果大家真系有室外嘅户外活动嘅时候咧，如果尤其是要去啲丛林啊、草丛嗰啲咧，就真系要自己做足一啲防蚊措施。 都系嘅，但系我通常好少带嘅。 点解咧？ 人哋有带我就可以黐噶啦嘛。 但系其实你本身真系唔烦蚊啊？ 都烦嘅，有边个唔烦蚊啊？蚊唔会拣人咬。 唔系，我真系有一个朋友咧，我哋同亲佢出去，佢都完全唔会俾蚊咬过。 咁佢应该检讨下自己啦。 点解？ 连蚊都唔拣佢，即系嗰啲成何体统咧？系咪先？ 哎呀，等我下次试下咁样同佢讲先，睇佢会唔会试下尝试令自己俾。即系蚊咬下，咁可以多个用途。嗱，不过其实呢啲季节咧，除咗多蚊之外咧，其实仲有好多蛇虫鼠蚁嘅出没啦。真系呢啲热嘅天气，嗱，譬如你见到有好多蚯蚓啊、虫啊，或者系蜗牛，都会多咗喺呢啲天气度出没嘅。 哦，咁就大家多啲嘢食啦。蜗牛啦、蚯蚓啦，都可以变成一味送菜㗎喎，你要知道。 我唔知道原来你鍾意食呢啲喎。 我唔鍾意蜗牛我 OK, 蚯蚓就麻麻地，因为我都食过。咁但係即係喺国内拍嘢嘅时候佢有啲蚯蚓烟。 咩味呀？ 其实冇乜味嘅， 因为 所以佢好靠嗰啲酱汁， 哦， 冇乜味，要好靠酱汁嘅。 不过好有蛋白质， 系啊系， 所以你系咁食啊，所以我明嘅，我明白。 不过系多 你粗大只，我意思你讲嘅， 需要蛋白质嘅时候。O K O K O K， 嗱，但系咧有一种嘅点样讲咧？呢一样嘢，我觉得咧喺香港以前都试过嘅，但系好彩而家叫做暂时呢段时间都冇听呢一样嘢啦，就系叫做老鼠。老鼠为患啦，即系鼠患啦。我细个听过最得人惊咧，就系我以前阿公嗰一辈啊，即系佢哋讲以前佢哋细个或者佢后生嘅时候经历咧，香港要捉老鼠嘅一啲时间啦。咁都分享过用啲唔同嘅方法去捉老鼠啦。最令我觉得深刻咧，我真系见证过嘅咧，就系摆老鼠笼同埋老鼠夹啦。咁我细个嘅时候记得咧，我外公屋企咧真系试过出现老鼠，而且咧就话目测都颇大只嘅，即系起码都可能成5-6寸长啦，条尾净系个身， 5-6寸长算细咯， 算细啦。但系喺我见过嘅老鼠里面，我觉得5-6寸长算大咯，即系我冇见过更大只啦。我相信应该有存在嘅，但系喺屋企里面比较少见到咁大隻。 你见过最大只嘅老鼠，你自己见过最大只嘅老鼠几大只啊？ 我谂大概7寸咁上下咯。 我唔系呃你，我真系见过一只老鼠喺街。当然咧喺边度附近咧，大排档附近，即系嗰啲你知边一区啦。一隻貓咁大， 我想問你貓係幾細幾細啫？ 只花貓咁大， 起碼成尺長， 成尺長。 我最初我依因為夜晚，我望一望，我以為有隻黑貓行過， 仲想餵佢添。 跟住望一望，哇！喺唔係講笑，條尾咁長嘅，原來一隻老鼠嚟嘅，好大隻，好得人驚。 我都有聽過嘅，即係都有人講過話見過有貓咁大隻嘅老鼠嘅，但我自己就好幸運地未見過啦。咁嗱，但係有時咧，老鼠如果你驚呢一樣嘢嘅話咧，唔單止係睇佢大唔大隻嘅，亦都係睇下佢數量多唔多嘅。 當然啦，一隻咧，你覺得即係一隻我大隻過佢， 係啦，好似你同佢嘅搏鬥，即係都係你追佢咁樣啦。 如果見到一堆咧，即係佢多人多過我。 就惊啊，大佬。 嗱，我调翻转问钟哥啊，咁你最多见过一次过出现几多只老鼠啊？ 如果喺我面前啊，即系喺我面前出现嘅，你话喺街我离远见到唔计啊，喺我面前出现嘅六只。 哦， 点解我记得咁清楚呢？ 点解咧？ 因为我以前住屋村噶嘛，我喺屋企嘅床下底曾经试过有一斗老鼠仔，即系有只老鼠乸，入咗嚟我屋企，我哋冇人知道，跟住喺床下底生咗一斗出嚟，跟住咧听到啲声咧， 哇，好恐怖啊！ 跟住咧，我阿妈，我又系攞翻我阿妈出嚟讲，我阿妈咧就边度有声咧？喂，一定系老鼠啦！跟住咧就抄个床下底啦，搵即系听啲声喺边度咧？见到个床下底，夜晚。跟住一攞把电筒一照咧，见到啲眼睛， 哎呀， 发光嗰啲， 哇， 好厉害啊！咁但系因为嗰只生咗嗰一窦之后咧，咁啊净系得啲细路喺度，可能 哦个妈妈出咗去搵嘢食， 可能搵嘢食我唔知咧。咁见到嗰几只喺度咧就唔喐，咁跟住我阿妈好厉害，捉搞掂， 捉晒， 捉晒啦，当然。 但系个妈妈唔会翻转头咩？ 咁可哦，咁我就唔知啦，佢就冇见佢翻转头啦。 我今日好惨，虽然我又觉得佢好恐怖。但是他回到来不见了仔女又好惨。 咦咁呢啲又不能够用人嘅人性去代入去㗎啦。 咁之后使唔使有啲咩清洁呢即係你驚即係你嗰个係有利位置嚟㗎嘛即係风水好啦你睇啦 揀出你嗰个 生咁多仔。 但係以前所谓嘅清洁方法就用水抹一抹囉。 冇事啦冇事啦。 不过之后点样处置嗰啲老鼠仔呢冇殺到佢嘅。但係嗰啲呢就而家就唔鼓吹唔鼓励啦。俾咗楼下铁打佬。 哦，即系以前都系兴做呢样嘢，我有听过啊！即系以前嗰一代咧，真系会用佢嚟做呢啲 用 途 药酒啊嘛，浸老鼠仔酒啊嘛，就我嚟捽啊！即系如果你撞亲跌瘀咗啊，攞老鼠仔酒捽捽，咁 你有冇捽过啊？ 我唔记得啦，可能有都唔 佢可能捽过铁打酒，但系唔知系 咩嚟嘅。 好有可能嗱，点解咁讲呢因为咧最近掀开报章咧，见到澳洲咧就即系近几个月都出现咗严重嘅鼠患啦。咁但系点解鼠患会严重到真系上晒报纸咁多人去讨论呢就系因为佢已经去到一个程度，就系见到啲猫系同啲老鼠打成一片，都完全冇反应啦。因为咧佢系咧每一家每一户咧，譬如可能你出一出街啦，你开一开门，只要有少少罅缝啫，已经会有老鼠咧就系捐咗入去啦。我以前听我妈讲话咧，你只要有一条细细嘅罅咧，佢捐咗入去啦嘛。同埋佢哋又可以拎条尾嚟偷嘢食咁样啦，即系好多呢啲情况啦。 点啲油啊嘛？ 系啦，网上咧疯传一啲照片咧，系咧啲老鼠咧直情咧系坐喺猫嘅头顶。只猫 片咁， 无动于衷，因为太多了每一家每一户咧，即系可能你出完街之后咧，见到自己啲床单、被铺咧，都布满咗老鼠嘅一啲残留物啦、排泄物啦等等，所以咧就实在系太过多到咧，啲人已经习惯咗，但系咧用咗好多唔同嘅方法咧，都搞佢唔掂， 系 因为实在太多啦，几千只、几千只或者几百只、几百只咁冲入自己屋企，啲人影到啲网上嘅片段，直情系见到哇一大波嘅老鼠咧，全部咁样涌入嚟，咁啊，真系只能够希望咧，嗱，未来咧，佢哋就话咧会大规模咁样杀一啲老鼠药啦，希望真系帮到手啦。 系。 事发喺当地星期日中午，缆车开往山顶途中，从大约20米高嘅半空跌落嚟，喺山坡上翻滚，撞向树木先至停低。救援人员喺一处陡峭嘅树林发现车厢残骸。死者中包括5名以色列人，2名分别5岁同埋9岁嘅小童，由直升机送去都灵市嘅医院救治。其中9岁小童死亡，5岁小童亦系以色列人，接受手术之后情况危殆。呢条缆车路线连接马焦雷湖边嘅斯特雷萨镇。同附近的莫塔罗内山山顶，全程20分钟。当地传媒报道，事发在距离山顶大约300米的地方，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缆车1970年投入运作，2014至2016年曾经维修而暂停服务。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拉贡哥火山爆发。当局话民众逃生时发生车祸，9人死亡，一间监狱有4名囚犯越狱时丧生。当局话火山爆发之后，

Girl from Rio. Hot girls where I'm from, we don't look like models. Ten lines, big curves, and the energy glows. You'll be falling in love with the girl from Rio. Let me tell you about a different Rio. 将一只经典嘅作品《Girl from Ipanema》咧，好巧妙地咧，渗入喺呢一首新歌当中啊！本周新登场，占第八位，嚟自巴西嘅女歌手 Anita，《Girl from Rio》。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早晨，早晨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啊！温生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温生，睇下美国方面个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先啊，好嘛？唔该。 好啊，好啊，咁啊睇翻咧，其实咧喺个疫情慢慢个疫情限制令开始解封之下嚟讲，我咧全世界嘅经济咧开始咧慢慢真系改善紧过嚟噶。咁啊由上个星期五嚟讲，我咧就公布咗欧美啦、英国啦一系列嘅采购经理指数啦，咁呢一方面都能够反映到嘅。嗱，例如我哋首先睇翻美国啦，咁美国五月份嘅综合采购经理指数咧就攀升到去咧就系68.1嘅指数点嘅。咁啊睇翻佢四月份咧经修正后嘅数字咧就63.5，咁由63.5去到68.1咧，真系升咗唔少嘅。咁而歐元區咧，同一個數字嚟講，我咧亦都由四月份嘅53.8咧，就攀升到56.9嘅。咁英國嘅數字咧就更加強勁啦，因為大家都知啦，英國接種疫苗比其他人快啦。咁所以佢嘅採購經理指數咧，綜合嗰個數字咧，喺五月份咧就攀升到62嘅指數點嘅，可以話係自1998年呢個數字係有記錄，喺英國有記錄以嚟咧係最高嘅。咁啊，似乎嚟講嘅話咧，英倫銀行所估計啦，當地嘅今年嘅經濟咧，計上年大跌大約係講緊10% 之後嚟講過咧，真係有機會咧係重拾翻咧係7.25% 嘅增長嘅可能性。咁但係當然咧，我哋都要留意住啦，因為有個印度嘅變種嘅疫即係個疫情咧喺英國開始擴散啦。咁我哋都要留意住嗰個情況發展嘅。 嗯，咁啊轉個角度，不如今日聚焦講下呢一個全球最低企業稅率，温生。 好啊，嗱呢樣嘢咧，大家可能就少留意，但係咧對日後個經濟嘅影響咧，即係金融市場嘅影響咧，係相當之犀利噶。咁其實咧個事源咧就喺四月份嚟講過咧，美國財相嘅耶倫咧就提出啦，就話咧要將全球咧就定一個最低嘅企業稅率，就當時佢講咧就話定喺21%，21%咧就係而家美國嘅最低嘅企業稅率嚟噶。咁點解佢要定啲咁嘅嘢咧？其實好簡單啫，因為大家都知道咧，就美國而家個財赤就好嚴重啦，咁佢而家仲要搞呢個基建嘅發展啦，咁啊唔想印太多銀紙，咁所以咧就想咧就徵翻啲税去彌補，咁所以咧佢就建議咗咧就話將美國嘅最低稅率咧由而家嘅21%咧就希望咧就提升到28%嘅，咁當然啦，如果當你美國提升到咁高嘅稅率嘅時候，咁如果全世界咁低嘅稅率，咁一相比之下咧，咁你仲叫啲企業咧翻去美國，咁你都唔使旨意啦，更加可能會令到美國的企業咧就離開美國添啦，咁所以咧佢就要求咧就全球 定一個最低稅率咁嘅時候咧，你走得去邊咧？你走去邊都平唔到幾多啦。咁呢個就係佢嘅原意嚟嘅。咁去到上個星期四嚟講嘅話咧，喺呢一個嘅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 嘅稅務小組委員會嗰度咧，就美國嘅官員咧就降低個門檻啦。佢就話咧定一個全球最低嘅稅率咧，就唔係喺21%，就係喺15%咁樣樣。咁就希望咧啲大家國家咧能夠咧係支持。咁咧當其時嚟講嘅話咧，德國同法國咧已經表態咧就話會支持嘅。咁然後咧到啱啱過咗嘅週末嚟講嘅話咧，更加聽到咧歐委會嘅經濟專員咧就講啦，佢就話咧唔排除咧呢一個嘅建議咧，即係全球最低企業稅率咧係有機會咧喺 G20 嘅財商大會通過添嘅。嗱，如果呢樣嘢真係通過嘅話咧，就我哋要留意住啦，因為如果通過嘅話咧，就即係話咧呢個就會係廣泛執行噶啦，就唔係話淨係歐美執行咁簡單啦。 嗯，温生啊，多問幾句啊，如果真係執行嘅話咧，對環球嘅經濟狀況或者金融市場又有啲乜嘢影響咧？ 到期時嚟講嘅話咧，有幾件事會發生咧。第一件事嚟講嘅話咧，有好多個國家咧都靠好低嘅企業税咧去吸引人咧就去嗰度設廠啊投資嘅。咁啊更加有一啲咧就避税天堂嘅地方，大家都聽聞過啦，有啲島啊，有啲島啊小島啊嗰啲嘅避税天堂啊。咁呢啲咧就會受到打擊係最大嘅。咁就算你話喺歐盟國家裏面嚟講嘅話咧，愛爾蘭呢個企業税咧都只係12.5% 嘅啫。咁所以如果定要係去到15%嘅話咧，咁其實愛爾蘭嘅最低企業税咧都要被提升嘅。咁其次嚟講嘅話咧，就唔排除咧呢個可能係美國嘅第一步啫。因為美國你知咧，佢而家佢都話佢自己會維持佢最低企業税喺21%，更加唔排除如果佢真係通過國會有機會係將佢企業税增加到28%。咁28同15其實都爭好遠嘅。咁呢個會唔會係美國嘅第一步，就要求大家落咗踏先咁啊喺15%，然後咧日後逐步提升咧？嗱，呢個亦都有可能嘅，需要留意住噶。咁啊，最後嚟講嘅話咧，當然咧，我哋都要留意住企業本身啦，因為企業而家可能去有啲低税制嘅地方，佢哋俾好低嘅税。咁但係如果日後個整體嘅最低嘅稅率都提升到去15%嘅話咧，咁即係話咧，佢個企業嘅成本就將會上漲啦。咁到其時咧，就會影響個企業嘅利潤咧，以至佢個股價嘅。咁同埋咧，仲有一樣嘢要留意，就係咧，如果當全球嘅企業嘅成本上漲嘅話咧，咁當然佢亦都可能賣出嚟嘅價格咧，佢要買高啲啦。咁到其時咧，可能會令到咧全球咧嗰個通脹咧，亦都會嚟得較快嘅。咁所以呢系列嘅因素咧，其實我哋都要留意住啦。 嗯，咁投資者要睇住呢個企業税點去發展啦，因為都會令到咧市場相對波動少少嘅。特別係後市方面啦，今個禮拜聚焦咧要講下咧唔同國家同埋唔同地方嘅經濟數字公布啦。 冇錯啦，如果你講經濟數字嚟講嘅話咧，今個星期咧最值得留意就係星期五啦，因為美國喺當日嚟講嘅話咧，將會公布四月份嘅 PCE 平減物價指數噶。咁呢個數字嚟講嘅話咧，係聯儲局咧係最睇重嘅通脹數字嚟噶。咁我哋記得三月份咧呢一個嘅數字嘅核心嘅年通脹率咧就係 1.8%， 咁就比起聯儲局所定落嚟嘅2%嘅通脹目標咧就略低少少。咁但係唔好忘記喎，三月份咧當其時嘅消費物價指數咧個年增長率咧就係 3.6%。咁到咗四月份嚟講嘅話咧，美國嘅消費物價指數咧就攀升到 4.2% 嘅。咁如果按呢一個咁嘅情況去計算嘅話咧，咁即係話幾可肯定咧，四月份嘅 PCE 平減物價嘅核心嘅指數咧係有機會超越2%嘅水平。咁我哋即管睇下啦，因為如果真係超越2%嘅，就可能會掀起市場咧對美國嘅通脹嘅憂慮啦。咁到其時咧，可能會對美股啊、對美債啊個價格咧會有壓力噶。 轉個角度講埋議息會方面啦，今個星期三咧，新西蘭央行咧就會議息，點樣睇咧，温生？ OK， 嗱，佢嘅議息會咧就值得留意啦。點解咧？因為我哋知道加拿大咧喺佢嘅四月份嘅議息會咧，佢已經係收緊咗個貨幣政策。咁而新西蘭咧，其實佢當地嘅樓市咧都繼續係熾熱嘅。佢之前咧已經係做過一啲嘅動作，收緊嗰個按揭啊、個成數啊，係令到個樓市係想佢降低落嚟。咁但係咧就唔係太過成功。咁再加埋咧就即係有紐西蘭當地嘅銀行咧就估咧就話紐西蘭央行咧可能咧做快則啦，可能喺二零 2022年嘅八月咧有機會加息嘅，會唔會咧？咁啊真係睇下咧。啊，今個星期三咧就新西蘭央行咧就睇下佢喺個議息會度咧，佢有啲咩講啦。咁啊會唔會俾啲啟示大家啦？ 咁啊聚焦嘅項目咧真係有好多啊。咁投資者咧就密切留意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嘅財金大事件啊。唔該曬温生，我哋下個星期傾過。拜拜。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减低感染嘅风险。 如果仲系闷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小白同埋 Barbie 同埋钟哥同埋 Kitty 啊，有咩优惠？讲下啲家电开仓啊！你哋有冇排过队先喺家电开仓嗰啲大连排到嗰啲电器仓？ 我冇， 我冇，我都冇， 系咪啊？ 我冇， 我有啊！ 你买咩啊？嗰阵时 我都唔知买咩啊！ 总之就系见佢开仓就要去买啊！ 系啊， 见到有队就排咯。 嗰阵时系细个嘅，即系未成婚嘅，就同屋企人排啊。咁啊，嗰阵时阿爸好似话要。就係睇到報紙啦，嗰陣時最興就係報紙有嗰啲家電開倉咧，咁佢哋好似買馬咁啊，圈住，攞支筆圈住，嗱要買到呢兩個，不成功變成人咁樣，通常都買唔到，因為 好難嘅，因為限量噶嘛， 係啊，話你衰仔結咗婚之後就唔幫屋企人買嘢啊？ 唔係啊，我喺度諗，其實排咁耐隊去買，係咪真係有咁嘅需要，同埋係咪真係平咁多 咧？呢個先係重點，係咪真係平好多先？ 係 係。是不是真的平好多？ 嗱，我細個入過去一次咧，我就見到唔係平好多噶啦，係啊，好多都係陳列品咧就平嘅，但陳列品咧最大嘅問題係咩？你哋有冇買過陳列品？ 有有我有， 我都有。 陳列品最大嘅問題咩啊？嗱，你哋嗰啲陳列品係咪屋企仲用緊 啫？ 仲用緊啊！我嗰個 佢唔包保養啊！陳列品最麻煩嗰樣嘢就係你知啦，雖然有保養咧，你都未必會擺翻去間公司嗰度咧維修啦。今時今日維修嘅成本好貴，佢實會同你講咧，有啲 parts 咧喺總公司德國嗰度運過嚟咧，連埋運咧仲貴過你買嗰個新嘅咁啊！所以林小姐、白先生、梁生同埋崔小姐，不如你都係買個新啦咁樣。咁通常呢個都係叫做維修部嘅基本說法啦。咁我唔知係咪真實係咁樣啦。但係你話喂，如果真係去到家電倉有啲咩筍嘢買啊，今時今日嘅家電倉咧，即係已經同我哋細個買嘅唔同啦嚇。咁啊，舊時我哋就去家電倉嗰度托個冷氣，或者咧買嗰啲洗衣機。 你唔好話俾我聽，而家係買個多士爐喎。 唔係，都似啊，都係一啲咧比較簡單。但是高級同埋貴嘅嘢嚟， 靚啲嘅多士爐， 好貴好貴嗰啲吸塵機， 哦， $99一個， 欸， 哇， 限量四件， 我冇啦。第一句好吸引，$99，第二句放棄，得四件， 咪咯， 我去到啊，都已經買曬， 內部認購都呼籲唔 係啊，通常都係噶，去到都買唔到噶。 大家見到講得啱， 係啊， 內部認購， 你信唔信冇內部認購啊？ 我唔信， 我唔信， 我信 咯，你信啊？ 因為咧以示君真咧，嗱，因為個個都好似你哋咁諗，喺度覺得人哋內部認購，於是乎咧好多呢啲限量嘅，即係話最筍嘅嘢咧，佢通常都會同佢影張相嘅，即係呢啲咧，話佢係真實顧客，咁幫佢影張相嘅，咁我相信佢應該都唔會造假，係啦，因為如果你真係有朋友認得出，咦，佢員工嚟嘅喎，咁佢就大件事啦。 員工嘅朋友咯， 或者員工嘅屋企人 啦，我啊唔信啦，俾我買一次啊，一係。 唔係，其實我係老闆，咁我都覺得應該益啲客啊，係咪先？ 個宣傳效應應該大啲啊！ 我都相信唔會嘅，因為咧員工買可能係$89，唔使$99，再平$10。 係 喎， 員工買唔使等到呢個時候嘅，平時都有折扣啦。 可能平時都有折扣。好，再數落去睇下有冇啲乜嘢嘅貨品啱下大家心水啊！包括咧有呢個雙門嘅雪櫃啦，咁啊原價咧就1980嘅，咁啊限量九。 900蚊一部啊，限量两嚿。哇，原来啲雪柜都好贵噶，我好耐未换过雪柜啊。其实屋企咁啊，今次咁啊，啲雪柜原来喐一喐都1000-2000蚊都。 其实而家屋企嘅一啲叫做大型家电咧，即系譬如洗衣机叫做偏向于容易坏噶啦，叫做 系啊， 雪柜或者冷气咧，而家都算叫做襟嘅， 系即系可以用得耐少少啦。咁啊，钟哥讲到洗衣机咧就都系有啲抵玩产品嘅，八嚿水一部咯。咁洗衣机我又系好耐冇换过噶啦，但一换咧一定唔整啊，成铺抌咗佢啊。仲要咧，今次咁日你知唔知换电器最烦系咩？除咗个电器坏咗本身啊，你将嗰个电器抌咗佢啊嘅时候最烦，因为你唔可以就咁抌落街啊嘛， 唔俾钱啦。 我哋旧时细个梗系就咁抌落街啦，即系讲紧我细个，即系5-6岁嘅时候啦，八十年代 即系搬去垃圾站， 系啦，垃圾站或者即系特登，我记得好似唔知叫姑丈定系叫舅父咧，将啲大型家电咧可以弃置喺嗰啲街道嘅垃圾站嗰度， 而家 你要叫啲专人啊上门嚟收。收咧，你又要俾翻錢佢，咁你俾錢佢咧，跟住你買個新嘅咧，又要俾另一個大隻老師傅咧，所以來回咧啲搬運錢咧，其實都冇乜得掂。 同埋而家好多都係你買新電器嘅時候，佢就話我幫你 包你帶走埋 嗰個咁樣嘅， 係啦。咁啊，最好係咩咧？呢個家電嘅優惠咧，其實舊時頭先我咪講喺大連排到要排隊啦，就話依家講緊30度氣温， 唔都係網上攞籌。 唔係啊，依家係網上電器倉喎，即係你網上撳咯，即係俾你網上撳嘅，撳唔到就冇意思。 我更加放棄，我更加放棄。 做咩你 WiFi 好慢咧？ 鬥網速嘅啫，其實呢個真係。 此言差矣啦，兩位小姐真係，你知唔知道而家譬如呢啲大型即係叫做受歡迎嘅網上買嘢嘅嘢東西咧，呢啲網站咧？必定有好多人打等嘅，嗰啲人咧已經有一啲好快嘅軟件啊，一撳個掣咧，佢可以可能入十個單入去嘅。譬如我買玩具又好，或者買其他都好啊，一啲受歡迎嘅一啲 item 咧，你永遠冇可能喺嗰度買到嘅。 網上排隊黨， 係啊，呢個真係冇可能買到嘅。 人哋係譬如9點開始賣，佢通常嘅 program set 埋時間就9點自己入咗入去。 係啊，你冇可能夠佢哋咁快。 我 F5 嗰個掣都爛咗啦， 仲 係 咩咩Vincent 幫你唔到嘅喎，呢樣嘢佢係電腦達人嚟嘅， 佢都打俾我， 佢都唔得， 佢遊戲機自己都買唔到啦， 冇用嘅。呢個世界所有嘢都要抽嘅。原先咧以為鐘哥唔會企我同一陣線啦，點不知佢因為固有利益者，佢係撳玩具方面撳唔到啊， 冇一次撳到，係冇一次撳到。 大家咁話啦，波鞋又係撳，玩具又係撳，估唔到依家連風筒啊、抽油煙機啊、呢冷氣都要上網撳啊。睇嚟你唔上網撳咧，你唔會得到任何嘅優惠，但你要上網撳咧，得到啲優惠咧，可能要透過咧，你付出另一啲錢咧，去買一啲軟件啊。而嗰啲軟件啊， 貴過部機， 係可能仲要貴過你部雞。究竟係有雞？ 你部雞添？ 我想講 上次講咩啊？嗰啲鄉下話出咗嚟， 正所謂有雞先定有蛋先啊！真係要了解下呢個問題啊，核心啊在於邊度啊？ 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啲優惠啦，睇下自己嗰啲配件啊，夠唔夠勁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5月24日是一年的第144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21日。1974年5月24日，位于旺角上海街的宝生银行分行被一名匪徒持.38左轮手枪与利刀在银行关门前闯入，挟持大部分银行职员并反锁在内。整件挟持人质事件历时20小时，人质共7男4女。匪徒与警方谈判以致职员逃生，由无线电视每半小时直播一次。封锁区外引来近万名居民围观。最终匪徒被控罪名包括行劫、非法禁锢、非法藏有枪械或弹药、蓄意伤害他人身体等罪名，判监15年。5月24日出生的朋友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独特见解，心思敏捷，言语刻薄，经常改变想法，口才流利，能言善道，懂得令到群众情绪起伏。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

力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荣忠、梁学熙，神光出双粮。 今日我哋讲下 那些年的潮流产物。潮流好有趣嘅，就系、是、有阵时有一啲嘅产物系会历久常新，另外有啲可能就红得好快，卖到成行成市，但系转个头隔咗冇几耐，突然间大家就好似失咗忆咁样，忘记咗佢啊！难听啲讲，呢啲潮物跌咗喺个街嗰度都唔会有人执嘅。喺八九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换句话讲咧，大家嘅物质亦都系充裕咗，大家亦都系多咗一啲嘅机会啦、时间啦以及金钱咧，就去追捧下一啲嘅潮流产物嘅。又记得喺九零年代初期咧，唔知道你有冇印象？行喺街上面，你好多时都会见到一啲嘅朋友咧，就会着住一件嘅 T 恤，心口咧就大大只字写住 BOY Boy 呢一个字。记唔记得呢一个品牌呢？当其时咧，呢一个品牌嘅手表咧，都可以话系非常之架势，气势一时无两嘅。能够拥有一只咧，就代表住你系一个潮人啦。跟住去到九十年代尾嘅时候咧，就兴起咗另外一款嘅手表啦。呢、这、一个 G 字系列嘅手表咧，到现时为止都可以话系有价有市嘅。虽然话系一只胶表，但系佢嘅变化亦都系非常之多。亦都系除咗话有大大只嘅之外，亦都有适合俾女仔戴嘅 BB G。相信有唔少朋友屋企都可能会拥有多过一只。点解呢？宜衬衫啊嘛。咁除咗手表之外啦，有一啲嘅配饰咧，我哋都成日会有机会喺九十年代嘅时候见到嘅，就系、是、一个 J 字头牌子嘅银包啦。咁呢个银包最大嘅特色系乜嘢呢？就系喺佢上面系有一块硬刮刮嘅铁片喺度揞住嘅。咁所以如果男仔出街要袋住个银包喺后袋嘅话咧，可能都会觉得有啲硬嘅。咁另外讲到银包咧，仲有一个嘅潮流就系有一啲嘅朋友咧系喜欢咧揽一条好粗嘅铁链扣住个银包，再扣住条牛仔裤嘅裤头。咁总之喺个街嗰度行嘅时候咧，嗰条铁链就会啷下啷下咁样。我相信啦，呢一啲以上所提及嘅潮物，可能如果你喺2021年着出街嘅话咧，话唔定都会有人望多你两眼嘅。 我好中意潮流呢两个字 嘅， 因为已经讲晒俾你听，所有东西佢潮完一排就会变得流嘅， 又流走咗系嘛， 变得好流肥啊！即系而家你试下，你再用翻嗰啲嘢出嚟啊，哇！你咁流嘅用啲嘢，即系咁。 第一个循环嚟嘅，成觉得系啊。 嗰个G 字嘅手表系列可能都还 OK 嘅，咁、但系其余 冇咗以前嗰个热潮啦，都 哦系冇， 仍然有人戴，仍然有人戴嘅。 系啊，但系我系隔咗几十年之后，我先至走去新恒买翻只咯，系几得意嘅嗰个感觉。咁但系因为即系随住我哋嘅生活习惯改变咧。其实智能手表是方便啲嘅、 智能电话、智能手表都而家咩都要智能啦。 冇， 而家都唔知嗰只表我嚟做乜嘅。而家有时候咧， 唔系睇时间噶，你睇时间系用手机噶嘛。 为咗戴而戴。 有时咧，我只表冇电咧，我都会照戴嘅。其实系一个即系成套衫嚟，即系衬衫咯，即系要嚟成个形象咁样咯。不过你讲嗰个 G 嗰个手表咧，细个真系哎呀妈买噶、因为咧嗰阵时点解咁中意咧？嗱，一来 hit 啦，二来咧就系佢系有灯啊嘛，仲要。佢嗰盏灯咧系好光嘅、即系你就算喺光天白日嘅情况底下揿着嗰盏灯咧，你都会见到佢嘅光嘅。咁但系当然啦，如果你喺啲黑房、黑啲嘅地方咧，哇，直头系全部人都见到你揿着嗰盏灯。 喺戏院啊， 系啊，佢仲要咧后屘出到咧，你揿着咗盏灯之后咧，佢有啲公仔会弹出嚟噶、类似好似有个滑板，即系冲出嚟有个滑板人咁样走过咁样啦。 冲出嚟啫， 系啊， 唔系冲出嚟咩啊？ 冲出嚟滑，系啦系啦，冲出嚟滑板咁样，好得意啊！嗰阵时觉得，咁啊后来我都挨到一只嘅。 你哋嘅年纪咧，第一次真系喺嗰个潮流里边做嗰个潮流嘅嘢，系边一样啊？即系譬如正话刘国熙讲话，你而家先至买翻嗰只表啫嘛，但已经系过咗个潮流啦。但系真正喺个潮流里边而做潮流嘅嘢。是哪一件事啊？ 哦，闪灯波鞋咯， 闪灯波鞋 嗰时直头带领潮流啊！ 咩啊？闪灯波鞋系僆仔， 僆仔咯， 细路 咩啊？洛杉矶嗰个啊？ 系啊，细个咯，系啊，哦，即系唔系？因为我细个已经带领潮流啦嘛，我即系你讲，你讲系青少年系嘛？青少年时代得啦，老师。 手錶手錶都發手提電話咯，可能係、即係如果你話即係同年紀嘅朋友仔嚟講，邊一樣嘢係你快啲擁有，或者嗰樣嘢係叫做時興，你又好快已經得到嘅咧？我諗係手提電話。 咁你真係自從細細個開始就已經招惹啲厭善嘅目光嘅咯。 都係我媽縱壞我啦。或者我咁講，我媽都係一個潮人嚟噶咁樣。 风头等啊！ 唔系啊，但系又唔算奢侈嘅、即系买咗俾你拥有咗就、即系好好珍惜咯。 唔一定系奢侈嘅、即系潮流里边嘅东西唔一定系奢侈嘅，即系譬如啊。當70年代好興著嗰啲喇叭褲，即係好闊嗰啲咧，咁嗰啲褲唔一定係貴噶嘛，但係喺個潮流裏邊好多人都會著啦。我當時都有一條嘅，不過當時我係細路仔啊嘛，所以我就係覺得喂個個都係咁著，我應該咁樣著啦。又或者你根本上買唔到窄腳牛仔褲噶啦，已經成街都係闊腳。你點買一條窄腳嘅？冇可能啊嘛！ 喂，但係有時咧，你以為潮咗，即係你以為你喺嗰班同學仔嗰度潮啦，但係其實你真係著到出街，或者你著見下啲高 form 嗰啲朋友仔啊、同學仔咧，你又覺得好似有少少怯，有少少怯，係啊！其實到底呢個係咪真係潮物咧？ 我就記得嗰陣時 有潮過啊！ 嗱嗰陣時係我谂下先，2000年左右咧就好兴着一啲咧好松身嗰啲 baggy 裤系咪叫做系啦，即系嗰啲 cargo pants 嗰啲咧。 几多年话？ 2000年 左右啦。系咪嗰啲赖屎裤嗰啲咁样啊？ 嗱有两种嘅，即系有啲就个浪好低噶嘛。 系啦，着多条尿片喺里边都仲得嗰啲。 系啦，我就唔系嘅，我系个粗裤管嗰啲嘅啫，我就个浪嗰啲唔系好低，因为本身只脚已经唔系长噶啦嘛，着嗰啲嘅就系揾自己笨嘅，同埋即系我观察咗好耐，即系我观察呢个潮流好耐，我想买一条，但我望下。啊，點解嗰啲人咧？究竟佢係掹低咗條褲啊，定係個浪真係咁低嘅咧？因為有啲咧就係、個浪低得嚟，我見到佢突咗條底底出嚟嘅喎。 係，哦，係啊，嗰陣時跳舞咧好興㗎， 興㗎，係 啊，跳 hip hop 嘅時候咧，嗱女仔都會喎。 喂，唔甩嘅咩？你仲要跳舞？ 你要記住嗰陣時嗰個年代咧，面嗰條褲唔緊要，最緊要你著一條咩牌子嘅底褲？ 哦，獅字頭嗰個嘛，一定 係啦。哇，如果你唔係，你著條雙喜大佬，你冇玩啦。是不是不是的嘛 是啊，但是后来我就发觉呢即是有阵时啲潮流好嗨人着嘅、即是我即是着着着嗰条呢，跟住我就开始觉得我身边嗰啲人又唔系咁样。即是我因为我嗰阵时我在外国生活啦嘛，我系见到嗰啲咩 Backstreet Boys 啊嗰期系兴嘅。跟住你着喺一个亚裔人或者一个中国人嘅身上呢，硬系觉得怪怪地。咁所以后来我就放弃咗啦。 貫徹翻你自己嘅 style 係嘛？我都試過呢啲錯配嘅，因為中學嘅時候咧，跟啲人去跳舞啊，跳 hip hop 咧，咁你不能咁斯文噶嘛，又長頭髮又剩，跟住咪走去電個頭咯， 電到爆炸咁樣。 都幾攣啊！嗱，我就冇爆炸，亦都冇 drag 咯，即係冇去到翹實曬嗰只嘅。 即係黑人嗰只。 係啦，我都唔係好敢，但我都有走去電個頭啦，跟住著啲好 oversize 嘅衫啦，好大件嗰啲。 陳小春嗰啲啊，係 啦，鬆強強，即係個袖咧要去到個手踭嗰度嗰啲。跟住就仲有头先你哋讲嗰啲好松嘅裤啦，但系其实而家睇翻啲相系黑历史啊！ 哎呀，我仲谂住问可唔可以开心 share 年代的见证， 仲要戴头巾喎、你谂下。 喂，可唔可以咧？阿钟哥喺面书出个 post 话唔知几千个 like 咧，就叫佢攞张相出嚟。 搵唔翻啊！ 有冇 先？ 有冇先？ 烧咗啦！ 真系 好想嗰时冇留底。冇啦，冇啦，真系冇啊！真系笑咗，真系笑咗。或者我真系 而家 着 翻 一次，唔系而家我个样都改造咗啦。嗰阵时最 raw， 即系皮肤最劣黑，又有暗疮嘅时候，你再搞埋啲 hip hop 嘅 style， 有冇嗰啲黑历史相？咪攞张出嚟睇下。 我真系要翻我妈屋企抄下。嗰阵时不过系都好细粒啦，一齐跳噶嘛啲舞。 嗱，如果你话讲起呢一类型嘅嘢咧，我即系我都要讲讲。我又搵唔翻相啊！我第一次叫做跟潮流系带乜？嘢你估我唔到啊！ 戴耳环 唔系， 你有冇戴个耳环咧？ 我冇啊，因为我怕打窿啊，即系我惊痛啊。 戴咩？ 戴嗰啲 headband 啊。 哦， 七十年代嗰阵时，如果冇记错啊 ，ONJ Oliver Newton John 咧，佢 physical 系列嘅时候旺咧，佢咪好兴戴一条 headband， 跟住 aerobics 嗰啲咁样， 就全世界行出嚟咧，佢你未必一定系着嗰件运动衫，但系必定戴嗰条 headband。跟住我就買咗一條嗰啲咁嘅 headband， 即係都唔係貴啊。咁但係對於我哋嗰陣時學生嚟講都要錢噶嘛。咁啊好有型喎、啊，買一條戴，無論你係咪做運動，你都要戴住嘅。 即係毛巾布嗰只。 其實就係嗰啲 叫足軍總安嗰啲啊，四個字。 另一樣，我相信有好多即係我哋呢啲年紀嘅聽眾應該都試過。 Nick Warmer 有冇著過啊 ？Nick Warmer 有。 嗱 ，Nick Warmer 咧又一個年代的見證嚟喎。當年我唔記得咗邊一個，又係跳舞，又係跳啲 aerobic 咁樣，搞到啊Flash Dance 嗰套電影啊，咁啊搞到個個出街嘅時候咧。就算你穿牛仔褲，你都要加對 Nick Warmer 喺度，即係用冷織噶嘛，咁啊夾咗喺條褲嗰度，跟住再襯對白色波鞋，你就覺得好潮啊！ 你又有試過？ 我有試過。 其實你可以嘗試帶領翻呢個潮流啊！ 而家著係咪？ 係啊， 出熱仔喎！ 冬天嘅時候咯，咪呢啲女仔都有啊！嗰時唔知點解一定著對絲襪咧，即係冬天嘅時候都要著對 Nick Warmer， 跟住總之包喺出面啦。完全唔涵接嘅三樣嘢，即係絲襪還絲襪，拎窩襪還拎窩襪，只鞋還只鞋咁樣。 所以潮流嘅嘢就係咁樣咯，你過咗之後就變成黑歷史咯。 交通工具有好多种，如果用福建话嘅，你知唔知咧？行车、开车、搭车、借 bus、背机、借转。喂，听完之后，估唔估到边一个交通工具系私家车、火车、的士、巴士、坐船同埋飞机呢？想知嘅话，答完后转头话你知。行车即是揸私家车，开车即是火车，搭车啊这个你识啦，即是 taxi 的士啊，借 bus 即是坐巴士，背机即是飞机，借转啊即是坐船。不过其实今日嘅重点咧，唔系教大家咁多种交通工具嘅福建话，因为一般交通工具你只要识得睇啲字咧，自己都识落车啦。咁但系如果坐的士嘅话咧，你可以同阿司机大哥倾下偈，不妨同佢讲下呢一句啊。例如我要去香港电台 RTHK 嘅，你可以讲成 Waiki， 我要去 Waiki R D H K， 阿麻烦噜啊吓，麻烦噜嘅意思即系解麻烦你 ，Waiki 就系我要去，我哋嚟多次啦 ，Waiki R D H K， 麻烦噜啦吓，司机大哥车咗我哋嚟港台之后落车啦，梗系要同佢讲句感谢多谢啦。 夏天有好多蛇虫鼠蚁啊 ，Barbie 同埋 Kitty 屋企附近有冇都多咗蛇虫鼠蚁啊？万物之生啊吓， 有啊嗱，头先我讲咗蚊啦， 我又讲咗老鼠啦， 哦，咁我就讲乜嘢好咧？ 你就 真 系 曱甴啦， 曱甴 呀， 呢个都系困扰啊，真系。 我自己咧居住嗰个地区咧，真系好靓平咁，五六月咧超多曱甴， 系。 即唔係自己間屋喎，係屋企樓下咧，附近嗰啲位咧，超多，即係走嚟走去咁。特別係依家咧驟雨天咧，咁咧你行嘅時候咧，咁就會有啲好大隻嘅曱甴喺你旁邊經過。 飛唔飛㗎？ 唔飛嘅，飛咧喺屋企先會發生嘅，好少喺條街飛嘅。飛曱甴通常飛入你間屋。跟住你就搞到你成晚都瞓唔到。 喂，呢、這个问题呢其实我即係最近都成日面对啦。咁我好好之前 你最近成日面对飞曱甴 唔係曱甴佢就好彩佢就唔飞嘅。不过 即係你屋企个头都多嘅。 係呀、啊、就算之前呢都多嘅喺夏天嘅时候啦。咁我初初曾经有以为过係咪我屋企里面有啲乜嘢吸引到曱甴呢咁但其实我都好乾淨㗎虽然成日都会煮嘢食啦。咁我初初就会误以为会唔会係即係自己啲嘢即係煮完嘢食有啲糖啊，有啲剩啊，即系洗得唔干净啦。咁我都觉得好内疚嘅，即系令到自己屋企有曱甴。因为当你一有第一只嘅时候咧，你其实系杀唔死佢噶啦，系啊，佢、啊、就已经占据咗你屋企嘅。但系有一日俾我发现，其实佢哋喺出面入嚟。 哦， 我嗰日打开门，我就出门口，咁、我见到有只好细嘅曱甴沿住个边咧，即系喺个走廊个边咧，向紧我屋企个门嘅方向想行入嚟。咁、我就知道，喂、嗱，首先咧，我就开始嗰个罪疚感冇咁大啦，即系唔关我自己屋企污糟事啦。第二就系、是、哇，咁弊啦，因为我都 feel 到我屋企嗰条门罅咧，即系虽然你闩咗门啦，但系曱甴你知道佢个身体系可以压到好扁、去到捐窿捐罅噶嘛。咁係佢喺出面入嚟嘅，咁、就好煩啊！咁我而家就嘗試將一啲叫做驅曱甴嘅香精啦，係啦，就周圍擺咯。 有冇好處啊？有冇好轉啊？ 曾經有試過嘅。 喂，你嘅狗捉唔捉曱甴 啊？捉啊，就係、是哦、我曾經見過佢。 捉唔係一件好事咩？ 佢食啊，因為 哎呀，咁就真係唔係一件好事。呢、這個要好小心啦、 啊， 咁就 佢唔知道啊嘛。咁 佢 見喐咪撳 尾癖好。 係 啊，其實悶悶地揾啲嘢玩下啫，佢都唔係有心想做呢件事。 因為我自己 touch 就唔驚曱甴啦，咁所以我見到只係覺得佢煩啫，咁我咪要打佢咯，係咪先？ 但搞到你只狗就唔得啦。 搞到只狗仔嘛，係 啊， 所以 咁啊。Barbie， 即系嗱，阿小猪即系阿 Kitty 只狗仔咧，佢、如此珍重。你嘅宝贝女又惊唔惊曱甴咧？同埋你屋企嘅杀曱甴嘅高手系边一位 咧？嗱、我真系想讲。好彩咧，我屋企咧嗰个男士咧就唔惊嘅，相对地比我哋两母女系冇咁惊。 个誓词有写到， 我就系想话 我唔惊蛇虫鼠蚁。 其实我想讲咧，呢、這个应该要系咧啲男士嘅标签啊，即系咧，其实 咁又唔好，有啲男士好有钱揸超跑，但系佢都 但系好惊曱甴啦。 但系你最后都唔去揸超跑算咯，有盗虫公司噶嘛呢个世界。 我自己咧，因为我都颇惊嘅，同埋因为我女都几惊。咁、所以如果呢啲問題咧，我先生唔喺屋企嘅話咧，我哋兩個係真係會一係選擇爆埋門走咗去啦、或者匿埋喺房門。但係學阿出傑同華生其實解決唔到問題咧。如果你匿埋嘅話， 係啊， 我最近真係有一個關於曱甴嘅小故事分享。 嚟、啊， 就係、我類似阿出傑同咁樣咧，就係、突然之間喺屋企咧嘅廚房位置咧，即係嗰啲食物區咧、就係、見到有啲細細隻嘅曱甴，嗱、我反而覺得咧細細隻嘅曱甴咧係麻煩過大大隻嘅、因為咧你見到佢一刻之後咧，你係好難再揾翻佢出嚟嘅。 同埋有細隻，即係代表有大隻喺度。 冇錯啦， 邊個生佢出嚟啊？係咪？ 你就有呢個心理壓力。咁我就發現咧，原來佢係喺我個天井嗰個位置嗰啲窗罅爬出嚟。因為我有時咧就想間屋咧唔好咁焗咧，咁我就想譬如打開少少窗罅，但又唔好話開到大隻窗，因為驚住即係始終隔離鄰舍有啲。 啲嘢跌入嚟啊！ 就開上半截嗰截， 係啦，你就想開一少少窗啦。咁我以為天井嗰個窗就相對地安全啦，點知原來就喺嗰度爬入嚟嘅。於是咧，我就用咗坊間一啲比較普遍嘅，即係都喺超市買嘅一啲 殺蟲嘢啦， 殺蟲嘢啦嚇。啊，最得人驚嘅事情係咩咧？我就買咗一個類似曱甴屋咁樣嘅物體。你知有好多形態啦，咁我就買咗其中一個係黐喺牆嘅。我一日翻到屋企大件事， 黐咗好多隻喺度。 No，佢係重到跌咗落嚟。 哇！ 我唔会用曱甴屋噶，虽然我唔怕曱甴， 但你曱甴炸弹嗰啲都好惊噶。其实你炸到成屋企咧，遍地尸骸咁样。 我以为嗰个已经系比较稳阵，点知哎呀失策啦！今次 要两个，所以 北部。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天气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渐转多云，周末期间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三号货柜码头都出有坏车啦，咁影响到而家青葵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三号货柜码头一带车多。咁另外，九龙公园径去码头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九龙公园径去码头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近住太古城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咁而家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太古城一段咧，交通都是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挤塞，龙尾喺红磡警署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去柴湾嘅龙尾咧排到去北角政府合处，西行嘅车龙就喺泰安楼。咁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香港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西隧九龙入口咧今朝都比较挤塞，咁车龙排到过咗擎天半岛少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咁浅水湾道嘅龙尾咧就喺37号对出，深水湾道嘅龙尾就喺南丰道。在九龙呈祥道去返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一段车多，龙尾就在观景台。另外界限街去返观塘方向，近住大坑东道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长沙环道近枫树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慢车排到去定富街。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骏逸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宠物公园。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排到泥围；荃锦公路去荃锦交汇处咧就车多，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大埔较老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教育局举办多元出路网上资讯 show 2021，对中学文凭试考生、家长同老师好有用。 展览提供30多个网上摊位，介绍副学位同学士学位课程、职业专才教育、艺进文凭课程以及相关资助计划同资讯平台，仲有多场直播讲座添。5月28至29号，上 virtualinfoexpo2021.com 网站睇下啦。 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GIF 贴图设计工作坊，贴图主角究竟点诞生？ 等插画师 Hannah 教你啦。 構思呢個貼圖嘅時候咧，咁你可以由兩方面諗啦。咁一係就可以由平衡世界，可以好天馬行空咁去諗嘅。任何嘅死物或者生物咧，都可以當做一種題材咁去設計啦。咁譬如咧，一嚿雲或者一朵花都可以做一個角色嘅。 登入香港電台第二台 YouTube Channel 有得睇啦！ 快啲上去學下點整啦！ 9:09星期一嘅早上做个大事嘅前瞻啦，阿欧同大家咧讲讲啊，五穷月啦嚟到最后一周啦，不过咧五穷月啊可能继续穷落去，点解咧？因为喺礼拜日啊无休止嘅虚拟货币咧市场啊再度狂泻啊，预示咧啊佢哋嘅由高位啊垂落嚟嘅波幅咧会进一步扩大啊吓，特别系科技股啦咁啊，除咗港股啊、商品同埋美股啊，经济有机会亦都有下行嘅风险。不过咧有另一个说法咧就系、是、啊低处有机会反弹，五穷跟住就到六绝月啦。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Candy 邓星兴咧就表示啊，大市咧自五月中旬起咧成交回升啊，对后市同埋六绝月咧不用太悲观啊，但系恒指咧仍然未翻到29,000点嘅水平啦，双线啊短期有机会横行嘅格局啦。咁今日大市嘅走向系点咧？转个头你就会知道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神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嚟到今日嘅亲子百分百啦吓，咁啊喺白元浩前面亦都坐低咗咧，就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嘅靓女王嘉嘉喺度嘅，嘉嘉你好， 你好啊靓仔， 好鬼衰嘅，哎好啦，呢啲嘢唔好讲住，咁啊问翻啦，喂上次你提过一个咧就系、是。兒童為本的概念，即係樣嘢咧都俾小朋友咧去到尊重佢，可能俾一啲時間佢，佢話事嘅。咁我哋又點樣學習，點樣去尊重佢，聽佢嘅意見啊，令到佢咧就越嚟越懂得咧認識自己同埋認識身邊嘅人啊嘛，個環境啊各樣嘢都清楚多啲。咁但係你話喺一個玩樂嘅技巧上面，我哋都可以咧就放一個兒童為本嘅概念喺入邊嘅。有冇啲特別啲明確啲、容易啲理解嘅秘訣啊，令到我哋家長更加容易揣摩得到，係點樣可以玩樂之餘？都可以充分發揮到呢一個兒童為本嘅咧。 好，嗱，舉啲例子，大家會明啲嘅。 好啊。 咁啊，嗱，舉個例，如果喺我哋兒童為本嘅嗰個鐘嘅嗰個時間，嗰、那個遊玩樂時間啦，個小朋友一開頭咧，總會出現咧，就係一企喺個廳中間，跟住佢可能未知道要玩乜嘅。 嚇、 啊。咁佢怎企喺度兩分鐘？ 然後就攞咗支雪條食啦。 你未我哋會控制環境嘛，即係正常唔會有支雪條嘅，除非你自己攞住支雪條啦。 冇錯，嘉嘉就講一樣嘢啦，我哋控制環境，我哋唔好俾一間房係咩都有嘅，我哋俾一啲嘢係佢有得選擇嘅，係啦，局限咗佢選擇先。 係啦，即當然有啲嘢你知道你係一定會好大件事發生，有個陷阱嘅，咁你就唔好擺咗喺度啦，係咪先？咁咧嗱，當個小朋友真係企咗喺廳中間喎，兩分鐘佢唔喐。正常一個家長，你覺得佢會講咩？嗱，當然佢都可能會問爸爸啊，我唔知玩咩好啦。嗱、 哦， 但如果我哋真係喺兒童為本嘅玩樂時間，個家長咧係要做得到忍受，有三樣嘢要忍嘅。第一樣要忍就係忍住唔問佢問題，唔好問。你可以描述佢，但係你唔好問佢問題。咁唔問即係點咧？咁你可以點回應咧？就你可以話：哦，你喺廳中間，你諗緊嘢喎。你可以咁講。又或者直頭唔介入。即直头唔出声，就即系我俾你真系好多空间。有时我哋大人咧好得意嘅，我接受唔到个小朋友咧系唔出声啦，唔做嘢啦。但系其实个小朋友应该有一个权利就系唔出声唔做嘢、哎。 我好接受到个仔唔出声噶，其实 爆豆其实好紧要啊，你知唔知啊？ 系啊，太多嘢讲啦， 都系跟你嘅啫。 好啦，咁即系我哋第一样嘢要注意嘅咧就系、是。唔好成日一见到佢发头就行过去问佢啊，你做咩啊？系咪谂唔到嘢啊？系咪唔知玩咩好？唔好咁多嘢问先。 系啊，又或者有啲家长好中意见佢企动唔喐，跟住就开始问我哋玩车好唔好啊？或者问下 呢架系咩车啊？嗱，呢啲全部都系好想考佢，好想话俾佢听建议佢，我哋都唔做，即系少啲去介入佢啦，少啲去问佢一啲问题啦。 系 嗱，少问咧个好处系乜咧？因为你问佢，佢咪要去谂咯。 啊 他咪可能要跟你咯， 系啊， 其实呢啲已经打断咗佢玩嘅时候嘅嗰个过程咯， 哦， 因为佢要谂，哦，我要答妈咪嘅，例如佢炒紧啲餸咁样啦，你问下呢啲咩嚟噶，其实佢个脑咧可能根本上冇谂过呢一嚿系乜，佢就净系可能玩紧喺个世界里面， 谂住喺个玩具入边炒好荷兰豆， 系啦，点知可能炒 lego 啦，咁我家长可能仲要话 lego 点可以炒噶咁啊？其实你呢啲已经系打断紧个小朋友佢玩嘅时候嗰个状态，佢咪要答你咯。呢啲系咩嚟噶？又或者，哦呢嚿我做紧啲乜？佢要解释咯。 类似嘅嘢咧，我唔小心犯错咗啊！ 你同佢咁样做嘅时候，佢虽然同紧你好似互动。但其实你都 系 打断紧佢玩嘅时候嗰个过程 啊，跟住同佢 say 翻声 sorry 咯。 都唔使，因为你仲未同佢再开始呢个儿童为本嘅游戏时间。即系你真系同佢开始咗呢个游戏时间咧，你就用呢个技巧。平日你同佢玩咧，你咁样系冇问题嘅。但系当然，如果你崇尚呢一个概念，你都觉得好嘅，平日同佢玩都少啲去做呢啲，系更加好嘅。 系啦，咁好啦，第一个咧就唔好问咁多嘢先，由得小朋友自由发挥。咁第二个技巧咧， 唔好教佢，少啲教佢。 哦，唔好教佢。 嗱，头先我都讲嘅，即系呢个系咩车啊？这个什么颜色 啊 如果你想小朋友完全 enjoy 的时间呢，其实就尽量不要教他，或者教他怎样做啊，因为你一教他呢，他就立刻呢个脑呢就要去回即 quality 去学嘢嘅嗰个 模式， 咁变咗佢又 enjoy 唔到啊！其实喺玩嘅过程，小朋友系真系有学习嘅，但系佢唔系透过我哋平日讲嘅嗰种好填鸭式嘅学习去学习。可能透过可能你描述佢做紧啲咩嘢嗰阵时候，哦呢嚿嘢黄色跌咗落地下，咁其实佢都可能即刻 aware 到黄色呢一样嘢都未定。但当然我哋个即系教嗰个概念，真系尽量系要去到最低咯。我哋唔系想教佢，你纯粹系俾佢自己自由咁喺度玩。咁所以呢个教导概念要放到超级低，最好冇添。 系最好冇，有佢都系发挥。 系啦，我举一个例子，我试过有小朋友攞住个足球机望住阿爸，咁阿爸好自然啦，就谂住教佢点用啦。但系你要知道，足球机本身系可以唔系咁玩噶。咁你一教佢，佢咪真係要 follow 咗你嘅一种玩法， 又已经學習緊。 佢咪永远淨係識得原来足球机要咁玩，佢咪唔会去諗其实呢嚿足球机可以点样令我开心囉。其实可以好多玩法㗎嘛。咁所以少教导係第二样嘢要做啦。 跟住仲有一个呢， 最后一个就係少赞佢。 少赞吓，赞佢都唔啱啊。 系啊，呢一个系尽量要少做，因为你一赞佢，佢咪觉得啊，妈咪睇到我呢一样嘢好，我要做多啲。其实佢咪好似fulfill，即系好满足紧你嘅需要。跟住佢就去做哦，你想佢做嘅嘢，佢咪唔可以自己自由咁样做佢自己想做嘅嘢咯。咁所以赞赏咧喺儿童为本嘅游戏模式里面，我哋都尽量唔做嘅。 咁所以记住咧，我哋可能喺一个星期入边，我哋会有一至到两小时啦，都系用咗个儿童为本嘅方式咧去俾小朋友咧，就系叫做 lead 翻我哋咧去到玩一个游戏嘅时间。如果平时嘅话咧，大家可以即系教导翻佢又得，一啲灌输翻正确知识又得。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儿童为本时间咧，尽量放手喺个安全嘅情况底下，你由佢去到玩，唔好再 disturb 佢，唔好问咁多嘢，由得佢自己开心，唔好去教佢咁多嘢，亦都唔使话特别赞佢。如果唔系，小朋友会觉得咧啊，做呢样嘢佢赞。爸爸妈妈就系咁，我又做多啲，其实又系影响咗佢自己嗰个创意嘅发展啊！ 冇错冇错， 咁大家咧就可以试一试呢个儿童为本嘅方法啦吓。好，今日朝早唔该晒嘉嘉， 好，拜拜， 下次再见，拜拜。 吹过蜡烛加一岁。天接着一天，愿定格此刻放心里。你拉着我，前面幻彩世界，由我伴你出去，而明知终有日难同去。只想你记得寻找快乐的真理，所谓理想随你所想创传奇，不用去追，用你的道理，喜欢从没过期，不骂会记得重新去认 从旁守候你，危急之展开两臂。 吴若希的只想你记得， 记得乜嘢？ 记得打电话嚟1872388啊！ 真系太叻啦！1872388等紧你嘅电话啦。咁啊，记得如果你嘅结婚周年纪念啦，一定要记得， 系啊， 基本盘啦，记得你几时生日啦？ 记得系啊， 记得爹哋妈咪几时生日啦？ 但系记得咧就唔够嘅，要真系送上祝福，话俾佢听，你记得又摆喺心，咁所以咧就可以打个电话嚟1872388啦。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咧就会接听你嘅电话，你可以送上你嘅祝福啦，点首歌俾佢听啦，而家就可以打电话嚟啦。 普遍嘅狗主喺遇到狗仔做错事嘅时候，都会用手指指住佢话 no。狗狗就会露出一副好无奈嘅嘴脸，睇起上嚟好似好知错咁。然后主人又会好天真，以为狗狗真系知错。点不知过咗冇几耐，狗仔又会犯同样嘅错误。其实狗仔绝对冇知错同埋后悔嘅意识同埋概念。喺佢哋嘅世界里面，只有乜嘢系佢哋想要嘅，同埋乜嘢系必须要避免嘅两种概念。他们看起上来很知错的样子，其实都是因为他们很紧张很害怕的身体语言。就好像我们小个考试不合格，拿份卷回去家被妈闹，怎不知下次你的成绩又创新低，那阵时你又很害怕见到妈想走的心情感。将狗狗逼到这个地步，也都不代表他们一定知道应该不做些什么，甚至应该要做些什么。所以作为一个理性又有分析能力的主人，最好就是以正面的方式去到教导狗狗，这样才是最合乎经济效益的。喜欢动物的你，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吧。我是 Kitty 崔洁彤， 晨光 Morning Call。 好啦，今日朝头早啊，星期一嘅早上，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又话 Daniel 喺度，你好 Daniel， 早晨。 系早晨，小华你好啊。 系啊，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点唱，想点俾边个听咧？ 我一个旧同事阿 Ted， 阿 Ted 5月20号生日嘅。 20号生日，咁有冇同佢庆祝啊？你 都冇噶啦，而家咁嘅时势，迟下先啦。 哦，咁啊啱嘅，迟下先啦。咁啊 send 下 message 同佢讲咗生日快乐啦，系咪？ 会噶啦，系啊。 喂，佢以前同你点样 friend 法噶？点解特登要点唱翻俾佢听嘅？ 以前佢都即系我需要帮手嗰时，佢都肯帮咯。 介唔介话俾我听，大概做边行噶？你 以前做 paperwork 嘅 ，paperwork 需要好多战友噶、哦，一有一大栋嘢喺度嘅时候咧，大家都要分担下，好紧要呢啲。 哦，系噶， 系嘛？有冇啲以前一齐奋战过嘅战绩可以 share 一两单嚟听下 ？share 都系帮手搬下嘢咁样。 喂，咁有冇一齐出去成日食下饭？一齐收工嘅时候呻下咁样啊？ 呻下，至少一次半次咯，因为。系咯，系 啊。喂，咁有啲乜嘢令到你一定要觉得啊，旧同事我特登要打电话上嚟，十个 morning 歌点唱翻俾佢听咧？ 太耐冇见，因为 太耐冇见，想透过我哋同佢讲声 hi， 系咪？ 系噶，系啊。 系啦，好啦，唔该晒你啊。咁你想播咩歌俾佢听啊？ 陈奕迅嘅《Shall We Talk》。 好多谢你嘅电话，拜拜。 陪我讲，陪我讲出我们最后何以生疏？谁怕讲？谁会可比得过孤独？探过难得可以同坐，何以要忌讳赤裸？如果心声真有疗效，谁怕暴露更多？你别怕我。什么都看，情人在分手边缘，只敢喝汤。若沉默似金，还谈什么恋爱？宁愿在发声机器面前笑着望。成人只寄望收获，情人只听骗承诺，为何都不大懂得努力珍惜？色相回响也如同幻觉。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算牙关开始打震，别说谎。 谁怕暴露更多，陪我讲，陪我亲身正视眼泪谁跌得多，无法讲，除非彼此已失去了能力触摸，铃声可以宁静，难过却未不过，如果沉默太沉重，别要轻轻大过。明月光为何未照地堂，孩儿在公司很忙，不需喝汤。 And shall we talk， 斜阳白赶一趟，沉默令我听得见叶儿声声狂。 白远浩， 乜嘢事啊？林慧， 星期六日晨光第一线休息两日， 系啊， 我惊啲听众会闷。 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好多唔同嘅精彩节目俾大家听噶嘛， 系、啊， 或者大家网上重温都得噶。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追踪三十一。 九点廿五分啊！电话旁边有刘昌，早晨阿昌， 早晨阿昌， 早晨 Kitty， 早晨阿 O， 早晨各位。 系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睇？ 你啊， 好，首先咧同大家介绍今晚7:35《医生与你》啊。嗱，今个星期《医生与你》咧个主题就系脑痫症啊。呢、這个病咧、以前咧就会被称为咧癫痫症，即系有啲朋友叫做癫痫症啊，即系俗称发羊吊嗰样嘢咧。 明白明白， 系啦。咁咧原来咧即系发羊吊，好似唔系人人都遇过啦，即系唔系自己啊，即系见都未必见过啦。但系原来咧喺香港啊，每20个人当中咧就最少有一个人曾经发生过最少一次嘅脑痫发作啊。 嗯。 咁究竟呢个脑痫发作或者呢个脑同呢个脑痫症有啲乜嘢关系嘅咧？呢、這个病嘅定义、成因同埋呢个病征又系点嘅咧？嗱，今晚开始就会医生与你同大家分析一下啦。 嗯。 是啊，可以睇睇啦。咁医生与你之后又有啲咩好节目啊？ 好，紧接住咧，夜晚8:30嘅日常8:30啊。嗱，今晚呢个悠游香港嘅环节咧，带大家去到沙田，上呢个道峰山啊。 嗯， 系啦，道峰山， 冇错啦， 即系有个十字架嗰度啊嘛。 系啊，系啊， 即系诶，火车站可以望到过去嗰边。 系啦，好大嘅十字架嗰度。咁、呢个道峰山咧，有去过朋友都知道啦，即系好富呢个历史同埋宗教气息嘅。咁、今晚节目咧就带大家咧去到道峰山去感受咧当中呢个本土化嘅灵修体验啊、学下咧点样透过呢个踱步嘅方式去到咧得到心灵平静咁话。 啊，呢、个我要睇下，因为我住咗沙田咁多年十几年咧， 即 系嗰个位置，我当然会成日都行过见到啦。但系我真系冇特登上过去咯、因为我唔知道、啊游人可唔可以就咁行上去嘅咧？咁、 你上到去尊重下人哋咯， 我惊打扰到人哋清静啊嘛。咁我睇呢个系就可以睇到大概即系里边系点样样啊，个面貌系点啦。 系啦，即系有兴趣又可以睇完之后上一上去自己睇亲身看看， 自己踱步一下 啦、 追求呢个心灵嘅 心灵 足啊， 系啦，咁啊，紧接住啦，再同大家介绍埋啦，今晚9:30有一齐闯天下，救 B 大作战嘅下集啊、，B 系蜜蜂嗰个 B 嘅、 我上集有睇、都几得意， 竟然 系啦，嗱，蜜蜂呢家嘢咧，喺电视睇啊，几好睇。在现实生活睇咧，几唔好睇。 你有冇俾蜜蜂针过？ 梗有啦。你搣针过边度啊？ 我点知道你针过边度？我而家就问你喺边度咧？ 针过中指咯。 哦。 跟住我就嗰个礼拜就包住只中指啦。 吓，哇，咁严重。 系啊。 佢针得咁狠。 系啊，好痛噶。筷子都攞唔起。 你知唔知道佢用咗佢生命嚟到换针你一下？ 系啊。 系咯，你犯咗啲咩事？佢要搞到咁样针你咧？ 我谂住 撥走佢咋。其實我冇犯咗啲乜嘢事啊，我諗住佢喺台面，咁正常你咪撥走佢咯。 唔係你由佢正常係。 由佢？ 係啊。 係咩？ 你一撥走佢，咪以為你攻擊佢咯？ 係咧。 哦，好啱喎，所以我上咗人生寶貴 嘅 一課。 下次你見到佢由佢。 係啦。 佢因為佢唔會針你嘅，冇事冇講。 係希望係咁啦，所以睇呢個救 B 大作戰啊， 救 B 大作戰嗱咁咧，即係救 B 大作戰。如果阿奧利上個禮拜有睇，你大概知講乜㗎啦？就係咧話説啦，即係原來地球上嘅蜜蜂咧。一路一路減少啊！即係蜜蜂少咗，其實對我哋有咩影響呢？蜜蜂花蜜噶嘛，即係咁啊，令到咧嗰啲食物啊，嗰啲物種咧好多都會有所影響啊。咁咧，阿主角咧，呢個節目嘅主角咧，有一個英國嘅農業嘅專家叫 Jimmy， 咁咧佢就有一個計劃，要用一年嘅時間裏面咧，去到搞好多嘢，幫英國嘅蜜蜂嘅數量咧增加一倍咁話。咁呢個下集咧，今晚呢個九點半呢個下集咧，就同大家數一數蜜蜂啊，真係數嘅。数下佢做完一年之后有冇帮助咁话？ 喂，咁如果有帮助，其他专家都要帮一帮手，因为喺个节目第一集嘅时候都讲，喺个产业链入边咧，其实蜜蜂担纲住一个超级超级重要嘅角色嚟。如果咧蜜蜂减少嘅话咧，好多嘅食物链咧都会因此而断层嘅咁样啦。咁希望真系可以救到呢个蜜蜂啦，系啊， 冇错啦。 好，去到最后夜晚十一点啦， 夜晚十一点午夜广场翻嚟啦。今晚有哲学有偈倾嘅，咁大家讲下呢个启蒙，由启蒙开始讲下咧。 嚟啊！哲学冇偈倾， 有偈倾， 有偈倾。 今晚同大家讲下理性究竟系咪系啲乜嘢？理性系咪真理咁话？ 我一定要睇啊！关于真理，系啊，我关于真理真 系 好似钢之炼金术师咁样啊，要同真理对一对谈添啊！今晚要睇呢个节目啦， 唔该 刘卓， 唔该晒。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前年的十一国庆日游行案，民阵召集人陈浩桓、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十名被告早前承认组织未经批准集结罪，区域法院今日听取求情。其中四人包括陈浩桓、李卓仁、梁国雄和何俊仁，同时承认煽惑他人明知而非法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吴文远和蔡耀昌亦承认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案中六名被告陈浩桓、何俊仁、杨森、吴文远、单仲佳和蔡耀昌上星期被法庭撤销原有保释而需要还押，另外四名被告李卓仁、梁国雄、黎智英和何秀兰就因为其他案件正在服刑。行政会议成员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林建峰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接触了很多商界人士，期望为提升疫苗接种率出一分力，包括计划向已打针的市民提供自助餐和储值车票等优惠，目前反应正面。林建峰说他已经联络了机管局，建议早前购买的50万张机票将部分预留给已注射疫苗的市民，机管局持开放态度。他指出曾经和酒店业界、主题公园以及娱乐界讨论推出类似的优惠，不过他说不赞成政府提供现金大抽奖，但是认为可以容许已打针的市民一次过领取5000元消费券，以鼓励更多人打疫苗。林建峰期望设立大湾区商务气泡，已打針人士有條件要求無需隔離檢疫，每星期可以有1000個名額，需要點對點出入，只能夠乘搭專車，不可以使用公共交通工具，避免交叉感染。大角咀維港灣第六座列為受限區域，今早大約7點完成強制檢測行動，至此凌晨0時30分，大約760名居民接受檢測，當中沒有發現新型肺炎確診個案。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西隧嘅九龙入口咧都有车龙噶，排到去油麻地天主教小学对出。就系、是、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油麻地天主教小学。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咧，嗰条支路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咁喺九龙啦，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澳海城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咧，亦都多车，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碧街一段挤塞，车龙去到亚街老街；佐敦道去加士居道车多，龙尾渡船街。咁喺新界方面，城门隧道公路去翻沙田方向，跟住文化博物馆一段咧，仲系慢车，排到去美城苑；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跟住日出大道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宠物公园；象鼻山路落翻去全景围啦，跟住全锦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象山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疫情下，如果长者同慢性病患者感染新冠病毒，会有较大机会出现严重情况。要保护自己同屋企人，接种疫苗是其中一个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如果有慢性病但病情未稳定，患者在接种疫苗前应该咨询医生意见。打完两剂疫苗14日之后会得到有效保护。大家要继续注意个人卫生同佩戴口罩，我们的生活就可以快点回复正常。护己护人，一起接种啦。 各位打工仔，你了不了解职场各种奇难杂症呢？ 做隻出威的马仔。 擦鞋呢，有阵时讨厌佢嗰种，佢真係擦个人㗎。而佢得返嚟个利益唔係实际嘅利益嚟㗎。佢得返嚟嘅利益係嗰个人对佢嘅观感。但有啲喺商场上面擦鞋真係好肉酸、嗯、表现自己係需要㗎。但係唔好过火位。 逢星期二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同你继续傾马俊伟教你做隻出色的马仔。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郑少秋与新垣结衣。如果你有睇讨论区嘅习惯，近年见得最多嘅都系嗰啲啦。你话我不对，我闹你不是。上个礼拜终于有一单唔再你闹我，我闹你，因为好多人喊到冇晒气，就系、是、关于新垣结衣。偶像结婚对好多人嚟讲都系伤心事，换着系你，你会点面对呢？我咁鍾意佢，佢竟然走去同第二个一齐，我梗系嬲死佢啦。喺讨论区其中一个女网民仲话啦，佢男朋友鍾意咗新垣结衣十几年，知道佢结婚嗰日即刻将佢珍藏咗好多年嘅海报全部搣烂晒。係喎，整烂偶像啲嘢已经变成传统。只要你喜欢嘅偶像做一啲未必令到你满意嘅事情，你就会将珍藏偶像嘅任何产品攞出嚟整烂，然后再摆上网话俾人知我整烂咗啦。由唱片到海报或者影碟无一幸免， 如果你仲收埋一张半张佢嘅唱片或者影碟，好好保存，因为必定会升值啊！物以罕为贵啊嘛，其他都整烂晒，剩翻嗰啲就会越嚟越矜贵。不过呢位女网民见到自己男朋友偶像幻灭之后，唔知佢系开心还是伤感？开心在于佢男朋友终于唔使再挂住第二个女人。伤感在于终于发觉原来自己男朋友收埋第二个女人嘅相系多过自己嗰啲。偶像唔再系你偶像有好多原因嘅，可能因为佢走去结婚，但系佢唔系同你成亲，或者佢讲咗一啲你唔鍾意听嘅说话，做咗一啲你唔鍾意嘅动作，又或者有另一个偶像出现咁啦。佢喺你心目中嘅地位就由天堂跌落地狱啦。偶像嘅法力亦由可以俘虏粉丝嘅心变成可以控制股市嘅成分。请对照返日本偶像结婚嘅时候日本股市跌咗几多你就知。越系当红跌嘅数字越大。所以呢个亦都可以变成一个艺人受欢迎程度嘅寒暑表。如果你结婚股市只系跌少少，证明你受欢迎极有限啦。唔知几时开始，偶像嘅魔力已经变成一种超能力，可以控制股市上落。如果想出现股灾，唔一定要有大鳄，叫几个偶像同一日结婚就得啦。偶像嘅魔法解除之后，换嚟嘅就系现实嘅诅咒。以前我会好鍾意你，而家我想你快啲死。作为偶像亦都好惨，我只系做一啲人生里边想做嘅事，只系想讲啲自己想讲嘅说话，原来都系唔可以。只要你成为偶像，你嘅人生已经唔再属于你自己，你系属于人哋。你生存嘅目的就变成其他人嘅幻想。偶像完成咗佢嘅使命，大家就会将佢同唔好嘅嘢挂钩。古今中外，无一幸免。当郑少秋由张无忌变成丁蟹效应，当新垣结衣由国民老婆变成股灾明灯，到底边个有问题呢？如果当有郑少秋嘅戏上映，咁啱日本有国民偶像结婚，呢一日股市可能就会出现奇迹之日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巨浪卷起千堆雪，一直问世间可有情永在？冷暖岁月里几寸旧爱。未忘，谁会令旧梦重现？故人复作，巨浪翻起多少梦？段段落与安，总叫人意外。那个错或对，天也未会中错。才发现命运原是没法躲开，爱几深怨几深，韶华去了未再来，哭千声哭不回现在，爱几多怨几多，柔情中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我记得咧上个礼拜阿 O 咧就话自己屋企系有一部飞碟机嘅， 系啊， 系啦、 啊，记唔记得系咩公仔啊？ 海綿寶寶啊！ 咁咧，為咗令到你呢一部機咧，就唔使做風水嘢，因為好多時咧，啲人就擺咗喺度咧，完全唔喐佢，唔掂佢，好似風水嘢咁擺喺屋企嘅。咁啊，所以今日咧就揾咗一個食譜咧，等大家可以試下，又用下呢個飛碟機啦。咁通常咧，飛碟機咧，我哋都會用兩塊麵包去夾噶嘛。係啦。咁但係今次咧，就用一塊麵包夾得啦。點解咧？因為就想望落去咧靚仔啲。因为铺在面的材料呢其实呢就挺好看也挺鲜艳的。 我本身吸出来已经是海绵宝宝。 海绵宝宝嘛。我明白那你底部已经有啦。那你不用次次都吃海绵宝宝的嘛是不是 有时候我想吃下米奇老鼠啊吃下其他嘛是不是你没有说吃死一只的。 是啦那今次呢你就用一块面包。怎么做呢面包放在底啦。然后上面咧搽少少有盐嘅牛油，即系咸咸地嘅。甚至咧，有时候你喺超级市场见到有啲香草味嘅牛油咧，我觉得都系几正嘅，要嚟搽面包烘热佢。咁咧搽一浸喺面啦，跟住咧必定就要铺块芝士啦。你知道热溶多士呢啲嘢，即系少咁块芝士就唔系嗰样嘢噶啦嘛。咁喺面咧铺啲咩咧？唔需要铺面包，就系平排咧铺四条嗰啲阔嘅蟹柳棒啊。咁啊喺一啲大型少少嘅超级市场咧，你就会揾到，唔系净系即系好似粉团嗰只嘅蟹柳嚟嘅，佢真系咧懒系仿蟹肉咁样嘅。 冇人够胆讲蟹柳系真蟹肉，全香港都冇人够胆讲啊！我知道， 因为佢一定 mix 咗其他嘢落去噶啦，咁样。咁佢咧就阔阔地咧，就四条啱啱好咧铺满晒喺呢一个。正方形的面包上面，咁跟住你就夹埋佢，咁咧芝士又融啦，咁蟹柳又热啦，咁啊夹实咗佢咧，其实就几靓嘅个样，系啦，咁亦都可以即系叫做一个另类嘅飞碟咯， 几得意啊！吓， 系啊，做早餐几好啊， 不过个成本都几高啊，就算头先阿 咩啊牛油、芝士同埋蟹柳啫嘛，不过蟹柳棒都唔贵 噶，嗰啲仿蟹柳咧，你话好粗碌噶嘛，即系两只手指夹埋咁粗啦， 系啊系啊系啊，一条， 起码$15一条啦，咦阿 B 最中意食噶啦，去个位最多 嘅 呢， 唔系佢嗰啲现成噶嘛，有啲急冻嘅平啲嘅，系啦，咁 啊 大家可以试下呢个早餐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嗱，而家夏日炎炎啦，嗱，今日咧，而家呢一个嘅时间已经系30度嘅气温啦，再加埋有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大家要多多注意啦。咁呢一种炎热嘅天气咧，而家呢一排最近见得最多嘅咧，就系个个都拎住一系一把扇啦，一系就啲风扇仔啦。嗱，琴日咧，我见到有一个女士咧，都几好嘅嗰个方法，佢拎住一把咧，好似大盒嗰啲纸扇啊。咁系相当之大把，其实咧我又发觉呢一个系几聪明嘅一个防晒同埋泼凉嘅方法，因为呢个把扇嘅面积咧好大，咁你又唔需要担把遮啦， 即系接嗰啲啊嘛， 佢有接扇啊，即系大盒 刀嗰啲咯， 唰一声 西门吹雪啊，同埋热敷城咁啊。 冇错啦，嗰啲接扇咁好大把嘅，咁佢又可以咧晒嘅时候咧就攞嚟遮太阳啦。咁然后热嘅时候攞嚟泼凉啦，最好系咩呢？其实佢带咗一把咁样嘅扇咧，佢就唔需要又带一把风扇或者一把扇，然之后再带一把遮啦。咁而且咧，我发觉原来呢啲咁嘅纸扇咧，佢嗰个收藏系好方便啊嘛，即系薄薄地一条咁样长条型啦，同埋佢系轻过带把遮嘅。所以我觉得呢一个方法系唔错，咁但系咧嗱，我知道有好多人咧，夏天嘅时候都中意买啲新式嘅风扇啦。旧年咧就好兴嗰个咩挂颈式咧，咪左右两 成个 headphone 咁样， 系啦系啦，好似个 headphone 咁样两嚿圆形咁样吹住啦。咁后屘咧见到有啲改良版，就系话有啲咩电子类似啲冷风机啊，即系佢唔系净系风扇，佢好似嗰个感觉上喷出嚟咧就静啲，即系冇嗰个风扇嗰啲发发声啦，同埋个感觉上嗱，因为我冇试过吓，感觉。上咧就好似觉得冷风机喷出嚟咧，应该系凉过风扇，但其实明明都系用嗰个热嘅空气啦，因为都系室外暴晒住咁样啦。咁好啦，最近咧我发现咗一样嘢咧，我系订咗，但我未收到货嘅。 系， 咁我买咗，因为咧夏天嘅时候咧，而家我哋除咗话以前觉得热咧，以前咪吹咗啲颈尾啊或者头壳顶咧，咪会凉得快啲嘅。最近我遇到一个问题就系咧，基本上喺室外大概10至15分钟。 林慧，颈尾凉浸浸，唔系代表 表良啲啊， 系啊，有啲嘢啊， 两样嘢嚟噶， 有灵光 系 嘛， 系啊，灵光第一线啊， 灵光第一线， 系啊。 其实我哋就嚟可以开个环节讲呢啲嘢， 节目 啊，点解次次都可以谂到呢个范畴嘅咧，钟哥？ 灵光第一线应该深夜一点钟做啊。 灵光第一线， 唔系咁我哋咪黄昏六点做到十点咯， 系、哦、 一样， 都可以咁样吓、啊，感受一下， 彩色系嘛、嗯？到时真系你见到我个灵魂出窍啦，做到嗱，讲翻个风扇先，因为我最近咧发觉咧戴口罩咧出现咗一个问题咧，系冬天冇发生嘅，就系、是、咧你有冇发觉咧街上面咧好多人咧都会掀起个口罩，然之后抹个口罩里面嘅汗啊， 系啊， 你有冇见过先？ 有 系啦，多咗呢一样嘢嘅，咁于是。女士之前我已经听过有好多话咩口罩机啊，即系又话咩要搽啲咩嚟保湿啊护肤啊嗰啲咁样嘅。咁但系咧呢一个咧系我谂系即时系解决唔到个问题嘅，因为你已经好热啦，甚至乎热到个口罩都湿晒啦。咁到底我买咗啲咩呢？原来今年新出嘅风扇叫做口罩风扇。 吓、 啊，系啊，嗱， 即系吹口罩入边啊。 系啊。 咁咪好 mini 咯，嗰个风扇，即系可能一粒嘢咁样，系咪？ 嗱，佢个体积咧大概好似一个胎夹嘅大少少。嗱、 okay. 佢真系好似一个胎夹咁，佢系俾你夹住喺嗰个口罩嘅侧边嘅。如果女士咧就好似你嗰啋发夹咁样啦，即系有啲锯齿咁样嘅嗰啲狗牙嘅发夹咧，佢系一个按压，即跟住总之就可以喺侧边夹住嘅，好似胎夹咁啦。然后咧嗰、那个口嗰、那个风扇嘅扇叶咧就喺个口罩嘅里边啦。 哦， 系啦，嗱佢好薄嘅啫， 有扇叶噶， 系啊， 我以为净系送风啊。 松風 即系譬如话， 即系条管咁嗰啲， 一条管嗰啲喷啲气出嚟咧。喂、哦，如果有扇叶。好危险喎、 啊，生疏咁样咪 近快，即系剃须 咁近先。 嗱，佢同咧家居风扇一样咧，佢都系有个外壳嘅，佢唔系净系一个扇叶咁样放入去嘅，即系唔系风车型咁样嘅扇叶嘅，佢一个好薄好薄，你当好似一个好薄嘅香口糖咁样咧，即系个细细嘅盒，但系好薄嘅。 喂，如果个个好似你哋咁样青靓白净就话啫， 咩啊？ 如果个有须嘅， 即系仲要长须嘛？ 长须嗰啲咪 咁唔得噶啦，卷住啦， 咁唔得啦，咁唔得啦。嗱，呢个都要睇翻自己个人嘅特质嚟到考虑啊。如果好似钟哥头先讲嗰啲咧，即系如果你有啲长嘅须。或者你惊住我唔知道头发都可能有机会啊！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咁咧就真系要自己小心啊！嗱、解释下嗰个嘅口罩风扇嘅样咧，就是、一个夹咁样啦，然后一个薄薄，大概佢厚度系五厘米五毫米即系五个 mm 咁厚啦，即系半 cm 啦，咁好薄咁样咧，就喺侧边嘅口罩咧，即系两边啦。你如果中意可以加两把都得嘅，或者如果你嘅口罩够高嘅话，你可以加几把啦，视乎你口罩嗰个样啦。即系有啲人戴拱气嗰啲咧，就应该加唔到咁多嘅。咁你就可以喺侧边嗰个位置咧，摄入去即系夹住。咁然后咧。佢咧就唔係喺嗱，譬如一般風扇咧，通常你就係一個平面咧，就喺佢前面闊嗰邊出風噶嘛。 係， 佢就唔係嘅，佢係喺薄身個頂頭嗰度出風嘅。咁於是乎你就可以想象到佢攝咗入去嘅時候咧，咁佢就會喺嗰個尖尖嗰個位置啦，就出風，咁就吹住你個口咯。 嗯， 係啦，即係吹住你口罩最前 邊 個位置， 即係會涼少少咯。 佢可以令到你入邊冇咁焗咯。係 咪即係好似去睇牙醫咧？你剝完牙剝緊牙嘅時候咧，佢間唔中攞啲管噴你個口，啡咁樣吹翻啲污糟嘢出嚟咁樣嗰啲 啊！我覺得係類似咁樣，咁但係咧，佢嗰個夾咧，基本上佢成個風扇仔咧，係可以收埋咗一個口罩嘅裡面。因為咧，我都有諗過，其實咧，你戴口罩就係為咗保護你，唔好話即係索到出邊啲菌啊，或者係即係一啲微塵啊各樣嘢啦。咁如果你攝到個風扇，你咪好似變相將出邊啲污糟嘢捲咗入去。係 喎， 即係我第一樣嘢諗到 入嚟咁 樣。我第一樣嘢諗到就 大算 得唔得嘅咧？咁因為你個感覺就是、如果佢喺出边同入边互通啊！你有一个咁样风扇嘅功能，你即系将出边啲尘啦，嗱，我未必，我谂菌未必可以卷到入去嘅，靠呢个气压。但系你起码系尘啊，或者系啲污糟嘢啊，咁样你就会卷晒入去啦。咁但系咧，佢就声称咧话，因为佢系喺个口罩嘅范围里边造成一个气流，咁令到你里边咧，即系因为你譬如呼吸，你系自己呼吸出嚟嗰啲空气热噶嘛，咁佢就令到你嘅口罩谷起嗰个范围咧有个气流。咁因为唔系你自己入边口腔呼吸出嚟嘅嘢咧 ，suppose 应该唔系。咁熱嘅，即係冇你個體温咁熱嘅，咁、就會令到你嗰個嘅口罩位置咧就會涼少少，即係起碼有啲風、有啲氣流啦。佢個原理就係咁嘅。咁於是乎，我見佢平平地，咁咪諗 住买过翻嚟试下，但系 点啊？感觉系点？ 未收到啊？ 未收到，未收到。哦、但系我见到咧，因为通常你买嘢咧，你会睇嗰啲用家嘅评语噶嘛。咁啲人就 系 话咧，真系解决到你嗰、那个上唇下唇嗰两边位置出汗嘅问题嘅。 嗯， 咁我觉得都合理嘅，即系如果你有啲嘢长期吹住，咁你 suppose 应该系会冇咁多汗水出嘅。 搞笑啊！讲开呢个咧，你话块面会出汗咧、 嗯， 我啲朋友反而咧戴两三个口罩，咁我问佢话：，哇，做咩事？你咪好惊，好惊疫情啊，咁样啊，咁啊，佢唔系，佢话咧块面咧真系好难减噶，佢话咧出汗咧可以令到自己块面咧快啲去到水肿， 即系焗汗啊嘛。 跟住话边度得噶？我话边度得噶，大佬啊！ 自己呃自己、啊， 唔好咁样啦、 啊，焗到起晒疹啊！一阵间， 等我两个礼拜之后睇翻佢，究竟佢块面系咪真系有瘦？ 冇、哦，佢饮翻水就肥翻。 系你挡住，因为你排水啫嘛。 最绝嘅助咒。 唔系呢个系真噶，你要减肥唔可以用呢一啲即系 旁门左道啊！ 治标唔治本啊！呢啲 系冇错。不过一阵间即系睇下阿林慧攞翻嚟试下实测系点啊？ 系我都要自己感受一下。 因为唔知道佢会唔会即系始终有。重量咧，令到你嗰个口罩会向下跌啦。 嗱、嗯，佢声称咧个商品说明咧，佢有标明个重量系10 gram 嘅。咁、 嗯、 我望落去啊，觉得好似应该都系属于轻身嘅。 系咪都包埋粒电池喺度？ 包埋又好，又系嗰啲好薄嗰啲，好细细粒嗰啲电池仔咧、 哦， 即系手表电嗰啲咁上下咧，细细粒嗰啲咧。不过嗱，真系要实测先知道到底个耐用性同埋系咪真系咁舒服啦。 系，同埋你睇下可唔可以即系戴住嚟做节目嘅时候， 会唔会 有发发声啊？真系。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阵间仲有风骚快活人， 未有得听住啊？ 点解啊？ 听咗10点钟新闻报道先嘛？ 系喎、 啊。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思想像我本分。 梁明忠、崔杰彤、白元浩、林慧，咦？阿 O 咧？ 佢话去睇住个股市先。 嘿，听朝见。